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的天色晴朗，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今朝早港内能见度曾经下降至5000米以下。预测天晴，日间温暖，初时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日间的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日间天气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初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538点，跌223点，总成交金额299.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2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21点，跌1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77.5，升4.1；腾讯控股432.2，升2；中国海洋石油10.44元，升0.42；阿里巴巴105.6，升8；港交所365.2，跌10.8；友邦保险79.85元，跌1.25元；汇控51.75元，跌2.2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5，英镑10.423，瑞士法郎8.501，澳元5.685，加元6.144，新西兰元5.297，欧元8.699。每百日元对港元6.7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784。日经平均指数报26363点，跌482点。港金报18050元，升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6.43美元，卖出1937.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九龙区较早前将军澳道出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公路出观塘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啊！重复多次，将军澳道出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快线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咁仲有少少车龙啦。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少少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青山公路的潭尾段去落马洲方向近住新潭路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红毛桥对出。另外观塘道由于有道路工程，由10:30至到下午3:30来回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的一段快线就封闭的，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龙翔道虎山道泳池观塘，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我是陈明喜，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就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的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除了星期三的早上，我是梁一章，祝大家身体健康。 大家都好啊，我是健康哉。 哦，和煦的阳光遍洒大地，风骚的笑声感染着我。 好， 嗱，梁一章，李丽蕊，你们都在了， 在了，你是谁？马小强， 好，马老师，多谢你，你的文思呢，令到我呢，即系嗰啲叫做才情都洋溢。 是， 喂，马老师，喂， 喂，你冇呕血啊？你冇事啊？ 系 啊， 系 嘅， 系 嘅，啲唔错烦， 冇错冇错， 太激动啦！ 因为啲才子通常都得闲呕下血咁先， 系啊，唔知点解一定要咁样， 呕心沥血之作就系咁嚟嗰句嘢，系啦， 咁文章就卖得贵啦， 冇错啦。阿马老师啊，你慢慢呕吓，咁我又想因应你琴日嗰个春风吹拂咧，我又看见今天个春风都吹紧咧，我又谂起你，我又作咗一首诗俾你， 嚟嚟嚟嚟， 冇错， 请你吟下， 系啦， 我今朝我哋以诗会友， 以诗会友吓，我个诗系咁嘅，春风吹冷老师忽吓。诶，唔好啦，老忽忽啦，唔好啦，老师忽好似唔系几好啊，老忽忽啊，春风吹冷老忽忽，冻到老师系咁咳，咳完夜晚唔瞓得，要揾西医咳一咳啊， 好诗好诗啊， 好唔好啊？ 真系非常犀利， 嗱，你而家就系咁啦。哇喂，真系吓、啊，快啲咧揾阿女西医同你吉一吉啊！因为咧嗰啲感冒咧自己唔会走嘅。 系啊。 不过咧，同埋咧，阿 Joy， 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啦。分享翻以前，即系好多年前啦，即系我谂四五年前啦。咁同疫情完全无关嘅。但系大家如果你试过患重感冒咧，唔知点解咧乜都好晒啦，但系啲咳咧系好似咧赶极都唔走咁样噶。尤其是咧，当你夜晚一瞓低，即系躺平啦，叫躺平咧，就零舍咳得好。好紧要，同埋个喉咙好痕嘅，你有冇试过？ 会有试过。 咁啊，身边有啲西医咧就同我讲过，呢啲咧其实就系叫气管敏感啊。即系其实好就好翻噶啦，但系你嘅气管好弱，就要食一啲气管药啦，即系叫治气管的药。 系。 好啦，咁就食啦。哇！但系原来治气管的药咧，嗱，如果大家听紧，你可能都试过呢个体验啦。手震噶食完，有啲人啦，唔系个个啦，系啊，系啊，手震噶。 你系医生处方嘅嗰啲， 梗系啦，梗系啦，即系医生开俾我嘅，咁样好似入咗呢个帕金逊学会咁噶，系只手会震嘅。咁你唔食又唔得，食又，但系食就真系帮助嘅， 系止咳嘅，系真系 令到你冇咁痕。我只可以话系，因为你咳系因为你觉得好痕啊嘛， 系啊，系因为你嘅气管敏感啊嘛。总之就有啲外来物啦，有啲异物啦，会令到你嘅就少少嘢嘅话，你就会咳咯。吓，点解我会问你嘅就系话，你为食亲嘅啲都系医生处方咧，系因为嘅就我哋都知道嘅就系阿马老师好中意药石乱投啊嘛。我哋今日系咪要财情洋溢系咪？咁你头先就有首系啦，嗰只用四字词语咯，系咪？佢好中意自己就系无端端就系买啲古灵精怪嘅嘢翻去自己拍噶嘛。我就系惊你系咁样 啊。小钢炮啊，嗰啲咁样。 系啦，冇错啦，嗰啲就系宝贝劲咁嗰啲咧。 小钢炮。 佢乱咁食，系啊，系啊，宝贝劲我有见过，你想唔想食下？我帮你买啊。 壮健康我就 知道系啦，嗱，宝贝劲就乜嘢都冇，咩事都冇晒啦，系咪啊？最怕嘅就系宝贝弱嘛，你的宝贝很弱的时候。 喂，但系我老师马老师啊，你真系要好好地研究啊！点解你到今日成个礼拜啦吓病咗，都仲系啊？日咳夜咳， 唔系佢不嬲都系咁嘅，因为佢一个导演， 唔系 佢一个名导演，成日 唔关事。我觉得唔系 再嚟个 NG， 因为咧佢个肺比较弱。 因为以前做嘢成日俾人闹佢废人啊嘛，闹下咪变咗个废好弱咯，闹得多啦，可唔可以咁话？ 佢误会错咗，我哋成日话佢废人，佢以为系嗰个月拨诶月屎嗰个废，其实我哋系另外嗰个废，所以佢一路都唔改进。佢话你做咩成日都闹我个废啫？系咪啊？ 就系撞佢， 系咯？点解唔闹？唔系啊，或者话点解你唔闹我个肾啊？你系要闹我个肺啊？咁啊嘛， 系咁针对我个肺咧。 系啊，所以咪弱咯，而家 身体都系要健康嘅，各位朋友保重保重。 系啦，马老师真系要小心。 开始咗， 因为其实识佢咁耐嘅话咧，佢系冇好过噶。 啊，又系喎。 你有冇发觉啊？ 十几年都系咁咳， 十几年都系咁咳嘅，所以大家唔需要太担心。 其实佢嗜好嚟， 系啊，又或者系佢有史以嚟佢天生嘅系咁样肺样。 Stars in the sky don't mean nothing to you. They're a mirror. I don't wanna talk about it. How you broke my heart. If I stay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if I stay, won't you listen to my heart? 今天的就是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有英文的版本，你又知不知道中文版又是怎样唱的呢？这个版本呢属于我们很挂住的朋友，他叫做哥哥张国荣。 在暗黑一国中，只有感到两体温的高涨。 情难自控， 如那次般叫太的他，紧抱拥不再分开，这一刻相爱正浓。不想多讲，情难自控，心中多冲动，每次爱你令我不可放松，每次爱你令我心中顿觉汹涌。 李锐啊， 呢 只歌咁舒服咧， 系啊， 佢会唔会瞓翻咧？ 一定会啦， 听下有冇鼻鼾声。 就算如果唔系嘅话，佢应该会眯埋眼啊，眯一眯咁样 咯。你哋唔好喺我背后讲我坏话， 咁都算背后？ 喂，全所有听紧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朋友都喺度听紧我哋喺度讲嘅嘢，呢啲叫做背后、啊。 你个方向感啊，有啲坏埋咧。你个方向，你个罗盘啊，你嗰个大罗盘啊，坏埋咧吓。 系啊， 冇， 俗称嘅 compass。喂，嗱，首先。 马老师啊，今日咧真系嘅正经啲，我要讲一句说话先吓。首先代表好多喜欢祝文君嘅朋友们咧，好怀念佢，因为收到你嘅消息，你新闻度睇到噶啦吓。咁亦都好多听众喺我哋嘅网上留言咧，都话希望我哋一阵间如果可以嘅话咧，送首歌俾佢吓，怀念佢，因为啱啱咧因病离世嘅。咁呢个就正经讲翻一样嘢啦吓。咁因为有时候玩玩玩咧，讲到啲正经嘢咧，就要正经翻，知唔知啊，马老师？不过你当然会啦，你系一个老师嚟噶嘛，系咪先吓？ 知道 你俾几多分啊？我头先送俾你嗰首诗。 吓， 即系春风吹冷老忽忽嗰首咧，几多分啊？ 你再吟多一次。 春风吹冷老忽忽，我唔想讲老师啊，因为我惊人以为讲咗啲不雅嘢啊。咁啊，老忽忽冇所谓啦，系咪先？系嘛？ 系 啦吓。咁同埋咧，阿艾蜜莉啊 ，Emily， 佢话咧系啊，每次感冒完咧，通常要补翻一次中医。呢个系一个坊间嘅都市传说，但系咧。又未必嘅，我谂佢通常洗西医完咧，就要中医清一下咧，先会好嘅。 我都会咁噶、 哦，断尾啊，系咪？ 系啊， 虽然好多人都有咁讲，但我又唔可以话一定啱。 固本培元，即系呢啲，我谂系真系大家啲民间嘅一啲做法咯。 智慧咯， 系啊， 系啦、 啊， 冇错，冇错，冇错， 民间智慧啊，哦。 可唔可以咁啊？ 都系可以咁讲嘅，即系你感觉上你会觉得你会食咗咁多西药啊嘛，系嘛？个人系会比较即系抽干晒，听讲。咁、如果你食翻啲中药嘅话，就等你自己嘅身体嘅话，可以咧就有翻一个即系固本培元嘅一种感觉，可以慢慢复原咯。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吓。咁咧好啦，嗱，阿马老师啊，今日咧我一谂起你，我谂起呢一个心理学家嘅文献啊。讲文献系咪 咁犀利？ 系咪近啲啊？讲文献系咪近 啲？梗系要啦，好近啊嘛！梗系要讲啲好近嘅嘢啦。 系啦，嗱呢个咧，佢话咧，男士唔系一定要靓仔。阿 J 作为女仔咧，你同唔同意呢个讲法？ 唔同意。 啊，系由此你，你个外貌外貌协会会长啦、 啊，会长啦、啊， 由此你，喂嗱，但 系永远名誉会长啊！ 但系我同马老师，我同马老师步入咗呢一个美女与野兽嘅后者啊嘛，系嘛？所以咧，我哋咧睇完呢啲文章咧，信心都砰砰声嚟啦吓。 系啊，真系啊， 系点讲咧？系啦， 嗱，佢就 话 咧，有个心理学家嘅文献，佢就话其实以下嘅事情咧。你係會令到你雖然個樣子咧就唔係咁靚仔， 即係生得少少係啊，即係 或者唔好話唔靚仔啦，即係話普通啲。 哦，即係生得比較抱歉係嘛？ 普通啲啦， 即係生出嚟好抱歉啊！你個樣真係爭啲， 但係咧 生得比較抱歉啊嘛，係咪？ 都可以咧，係加翻少少分，或者會吸引到女性嘅咁樣嚇。好，第一嗱呢個咧，我真係好同意嘅，好實際添。追求同你上下样嘅人，即系你唔好追求个颜值好高嘅人。 系啊，大家一齐做嘢，哦，你追求一个颜值唔好咁高。我以为你会同你一齐共事嘅人都唔好咁好。 即系你自己如果喺一般人眼中得五啊分咧，你唔好追嗰啲八九十分嗰啲吓，即系因为咁样咧系。 我唔赞成、啊。你有冇试过喺街嗰度有见过有一啲我就哇，佢哋两个点解会喺埋一齐噶？永远都系是但一个咧系，哇个男仔咁靓仔，但系个女朋友咁抱歉嘅。 听埋下边嗰啲啦，咁因为可能下边嗰啲咧，佢有啲系佢嘅优点咧咁样吓。第二咧就系话。随时要保持最佳状态，唔好俾你嗰啲蓬松嘅头发啊、稀疏嘅须根啊、或者种啦吓，譬如今日又冇洗头啊，件衫又歪啊，擘开个口又臭啊，咁样，即系随时咧，你无论去哪买件菜，系啦，你都要保持最 top fit，因为你讲唔定几时遇到你心仪嘅女仔嘅， 系啊，或者撞到前度都唔好啊， 我都系咁话，因为真系最罩忌呢样嘢。 下一个咧。我就觉得可能外国人会啱啲嗱，我唔系崇洋国，因为我自己觉得好多我哋嘅面孔啲五官咧留须唔靓仔啊，我自己觉得 系噶稀疏咯。 咁佢就话啦，留翻啲须，同埋留须咧系对某啲女仔嚟讲咧系有一定嘅吸引力嘅。 唔觉，因为如果就嗱，我就我嚟讲啊，永远都系代表我自己啊，我系唔中意嘅，甚至乎嗰只系啊有须或者系好多毛发嘅男人咧，对于我嚟讲嘅话，我都觉得好惊噶。 但 系 你 我唔中意。 咁我想问， 有啲人觉得好性感。 点解好多外国嗰啲 model 咧，即系拍男仔底裤啊、香水，总系有啲须嘅。 俾你有呢个男子气概啊嘛，因为呢一样嘢系性征嚟噶嘛， 特征 系啊，男人嘅特征嚟噶嘛。 马老师，你而家仲留唔留须啊？ 冇啦， 你都唔使出街。 嗰啲叫真系汗毛，其实好核突。 你系留毛，你唔系留须。 系啊，嗰啲真系好核突噶，嗰啲。 唔系你又唔系太差。 我真係覺得你 有，因為我啲鬚根又唔多。誒、欸，你有冇發覺我哋嘅欣欣啊？ 嗯， 佢嘅鬚根好密㗎。 係啊，你就睇佢條眉，你都知啦。嗯， 哇， 好犀利㗎！佢係咧每一日要剃三次㗎。 是咩？一日剃三次？ 我讲笑啫、哦。你睇佢条眉嗰个浓密程度，你知道嘅就系佢嗰啲须唔单止话系密，而且就 系 黑。 嗯， 系 啊, 啊， 你要咁先至靓噶。 O、okay、 K， 好好型噶，我觉得佢嗰啲。 O K 噶。 另外一个咧就系话令自己睇上嚟咧成熟一啲。不过呢个咧同样地，我都系觉得未必每一个地方都啱用啦。因为我见到韩国嗰啲靓仔咧， 系、嗯、 个个。齿白红唇，搽口唇膏搽得劲过女人。 系啊，佢哋化妆仲劲过女人啦。 系 啊， 系啊， 系啊，好多好犀利噶。同埋嗰样嗱，我又觉得咧就系男人其实有多多种呢啲咁嘅美态，所谓叫做由小鲜肉开始嘅就系即系大家都会中意嘅时候咧、嗯，尤其是啲姐姐喜欢系小鲜肉之后咧，我觉得可以多多种咁样嘅。嗱，以前好耐之前有呢一种咁嘅女呢种咁嘅男生咧，我哋就会觉得嘅就系佢女系娘娘腔啊嘛，系咪啊？你以前嚟讲，你系兴嗰啲男仔系要比较有男子气概啊嘛，而家完全唔同咯。 我咪就系话咯， 而家系要靓到好似女仔咁样噶。 嗯，冇错冇错。嗱，咁啲女性咧就喜欢咧比较成熟嘅，嗱呢个已经撇除系咪有胡须啦吓，纯粹讲出嚟个感觉。因为咧成熟咧就代表咧经济独立，同埋咧系有一定嘅事业嘅地位啊咁、 嗯、 样。 我觉得唔系，尤其是系而家当女仔都可以喺个工作上面咧有一啲地位，同埋佢哋系能够经济独立嘅时候咧，我觉得呢一样嘢都未必系最优先嘅条件。 嗯，下一个咧就话咧。唔系话要好大隻，即系去健身教练嗰啲咁，但系要有少少线条或者肌肉，咁咧睇落去咧就男性化。我觉得呢个文章咧讲嚟讲去，佢都系希望有男性嗰啲叫做睇得到嘅嗰种性 好充满男性荷尔蒙啊！我觉得呢一个文章， 即系膊头要阔啊，有少少三头肌啊， 有啲沧桑啊，有啲成熟感啊，咁咯， 系唔系啊？ 旧咯呢篇嘢， 但系系唔系？而家唔系， 唔系形容紧我咁嘅喂。 我又唔觉得系啊，哦，即系好旧系嘛？好旧系嘅。但系如果你话佢里面所 我嘅优点啊 ，come on， 佢里面所讲嘅嘢咧，我就真系觉得而家未必真系会中意呢一种咯。 或者有啲女仔仲中意嘅， 有嘅一定有。但系我想讲嘅就系话，而家嘅男士即系女仔啊吓，拣男人嘅话已经系多咗好多种唔同嘅 category 噶啦。唔系话净系呢一种嘅话咧，你先至会觉得哇好大受欢迎啊咁咯。 嗯，冇错啦。咁另外咧就有一个好啱你嘅，佢话咧原来咧不过呢一份文献就旧。他说曾经有人即是研究过觉得呢穿着鲜艳颜色的男人呢比较能够吸引女人的这样咯。咁因为这个呢从罗马时代开始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他还 specify 呢是红色添。咁、我呢个我真的很难苟同了红色衫、 我都觉得是。 男人怎么捞件红色恤衫出、有的但我不会咯。 嗯嗯嗯、 你有没有见到人穿红色衫啊 对不住因为其实刚才你数这么多样、我都不能够符合到我、就是择偶的条件之后我已经觉得呢一篇文章其實係真係有 啲難佢啊！ 你覺唔覺得好？真係好可惜嘅就係我係喺個手機度，係、啦，我想就成個手機掉佢。 我俾我俾我俾我，你唔好掉，俾我。 係啊，咁樣啦。 大家研究下啫嚇。其實而家最有魅力係乜嘢？就係、健康，個個都要爭取健康。廿二度气温啊，比较温暖嘅呢个星期三，今日由客家婆稍后十二点，同埋今日咧第二个钟头咧会有 Dr. Eric 先啦， 冇错， 会讲呢个 Chihuahua 系啦。之外嘅话，我哋仲会有 Dr. Chan 同我哋讲埋嗰啲我哋身体有关嘅知识。 今天就 What Will I Do 去呢个 Long Vacation 里面一首好听嘅歌曲啊，十点半23度气温啊，啲气温咧噗噗声咁升啊，相对湿度75%嘅，先听咧十点半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向国会发表上任以来首份国情咨文，首先谈及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军事行动，宣布美国将加入盟国的做法，禁止俄罗斯航班进入美国领空。拜登在开场发言的时候呼吁国会议员站立，表明美国和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的立场。现场议员起立鼓掌和欢呼，当中不少人挥舞着乌克兰国旗。拜登说，在民主和专制之间，民主正在崛起，但战斗需要时间。又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在战场上获益，但长远而言将会付出高昂代价。回来本港，位于青衣的首个社区隔离设施昨日启用，提供大约3900个床位，俾冇病徵或者病徵輕微的新冠病毒感染人士入住。在設施投入服務初期，會有醫管局一個醫生和4-5個護士進駐，會再因應入住人數而調整，為入住的確診者提供醫療服務。社區隔離設施主管醫生黎正康曾經在竹篙灣的設施工作，他說兩個地方運作上大同小異，分別之處是青衣社區隔離設施会有划分给病人活动的指定区域，容许他们离开房间走动，期间要戴口罩。他说入住青衣隔离设施的病人将会提供资讯给他们知道，若果拿到阴性结果就通知管理团队尽快安排他们离开。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何时落实全民检测要视乎政府能否提供到大量隔离设施，否则全民检测的效能会打折扣。他说全民检测的其中一个目的是早发现，同时需要早隔离，如果做不到是不能够遏止疫情，也都很难清零。他认为如果家居环境合适，能够家居隔离就家居隔离，而缩短隔离的日数可以作为最后手段。被問到若果在九日內做3次全民檢測的方案是否應付到需要，林偉信說，全民檢測如果有禁足配合是較為有效，檢測日數相對短，對社會的影響亦都較少。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說，目前有兩款藥物用作治療新冠確診人士，无论哪一款都是提供给未接种疫苗的轻度至中度病情患者，以减低演变成严重情况。他强调，如果服食这些药必须服完5日疗程，否则会有抗药性，甚至令病毒有变种的机会。崔俊明在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本港应该购买几多治疗新冠病毒药物，他说本港即将做全民检测，可能找到数以万计的轻度至中度感染患者，所以购买超过10000剂的药物疗程是需要。他又提醒市民使用成药要小心，最好咨询药剂师，尤其是怀孕或者喂母乳的女士。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温暖，初时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日间天气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初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544点，跌216点。总成交金额415.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79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30点，跌1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早价，腾讯控股430蚊，跌1蚊。美团178.1，升4.7。中国海洋石油10.4，升3.8。阿里巴巴105蚊，升2.2。 港交所367元，啱转咗系367.2，跌8.8。快手83.9，跌4.75。友邦保险80.25元，跌8.5。汇控51.65元，跌2.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6，日元115.02，瑞士法郎0.92，加元1.272，人民币6.314，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日经平均指数报26341点，跌502点。港金报18050元，升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8.31美元，卖出1939.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交通系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方面，深圳湾公路去翻深圳方向咧比较车多。咁喺封路方面，黄竹坑道因为有道路工程，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介乎欣尖记大厦至到维他大厦之间嘅一段中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其实喺之前，佢已经睇中人嘅啦。 之前夢聲浪當中的合作 Cat 發現監製何炳剔 vocal 是很細緻的，當他今次想寫一首很 detail 很細膩的作品，即時他腦海就想起這位監製邀請他一起合寫。 患難裡渺小到默默背中愛的心愛， 作曲 Cat 何炳信，填詞黃樂兒。编曲监制何炳信，今日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6位，王然 Little Peopl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市民切勿误信谣言。 在这段时间大家要保持冷静，就是因为我留意到在网上是很多传闻的。特區政府一定會是第一時間咧去澄清，譬如又話立法會就嚟投票，會點票，又做一啲手段，一陣間又話我哋唔會有一啲新鮮嘅食物啊蔬菜嚟到香港，呢啲全部都係謠傳嚟嘅。貨物嘅進入香港咧係保持順暢嘅，無論係空運或者係陸運。咁所以而家將陸路嘅食品、蔬菜、鮮活嘅食物同埋其他日常用品嘅運輸咧，已經會除咗陸路之外咧，係增加水路同埋係火車，確保香港市民日常生活所需係得到保障。呢、這個亦都係中央喺同我哋對接嘅時候，其中一個專班嘅要求。 一個一個跟我哒哒哒。 我是 Alex 李志刚，想提提大家，我们现在要团结一致，一起跟病毒打这一场硬仗。这个病毒是可以致命的，但是打了疫苗就可以有效地预防这个重症，减低死亡机会了。所以快点快点去打疫苗，我们一起就是打赢这个抗疫战。 接种疫苗除了可以保护自己， 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嘅人。快啲打疫苗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请力就系要好大只、好多力、跑好快嗰啲。 咁我哋使唔使睇下龚乐心有冇六嚿腹肌啊？ 我都可以问下佢有冇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焦点创造，专访拔萃南书院请力队队长龚乐心。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陈若琳 创造天团龚家豪带你认识孖生有乜咁特别艺术展。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你们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的心得就是多啲行路，扭下擰下，揈下腳，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動唔方便嘅咧，淨係咧嚇誒喐下手，咁就 O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懶啊！ 記得聽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晝十點到下晝一點鐘，風鬆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啦。嗱，咁人咧就会受到周边嘅环境啊、新闻啊等等啊，受另外啲人嘅影响，都会有啲情绪上嘅上上落落啦。咁咧，突然之间咧，我忽发奇想咧，我就攞咗一幅好靓嘅蝴蝶嘅图片咧，就摆上网啦。发觉咧，其实咧望住呢大自然咧，突然之间咧个人咧系可以稍稍地舒缓一下咁。 好疗愈啊嘛！ 你明唔明白？ 系啊，望到呢啲。 阿Joy最明啦，因为住喺一啲地区咧，都系好近大自然嘅。 因为我就是一个好紧张的人，所以我是面对这些咁嘅山啊、水啊、树啊、蝴蝶啊、青蛙啊、琴佢啊咁嗰啲咁咧，你个人会开心好多噶。因为佢唔会闹你噶嘛，同埋嘅就系唔系冇咁挤迫咧，俾你个感觉个压迫感冇咁大。 冇错，同埋咧即系好似我见啊，欧瑞强喺我哋嗰、那个即系嗰个名人讲座嗰度 ，Jingle 都咧都讲到咧，慢活有阵时都可以令到人冇咁大压力嘅，即系有时你个你有冇呢个感觉？有时咧你好赶好赶啊，即系讲疫情之前啊，好赶好赶，跟住咧其实你谂下我。咁赶，我系咪赶住做啲嘢咧？或者我去到我系咪如果唔赶会迟咧？又未必噶。纯粹有阵时咧，你好似觉得 心急咯， 系要咁样先至正常噶。你有冇有呢个感觉？ 嗱，我觉得你好咗嘅，大佬，因为咧啱啱我哋一齐再翻翻嚟一齐做节目咧，你初头嘅时候你系好紧张噶， 紧张赶， 甚至乎你讲嘢你都系快好多噶。但你就发觉就系其实你讲咁快嚟做乜嘢咧？我哋都有三个钟噶啦，你唔使讲咁快，讲好多嘢，塞到佢满晒，都系三个钟啫。 正如我头先讲啦。 你而家 relax 好多 咯。你喺街行咧，你会好急好急，但系有时候我停低问自己，我赶赶嚟做乜咧？ 系 啦，我 系 冇， 系咪？我又唔系真系。系咪 有人等 紧？ 我又唔系有人等紧我。 其实唔系噶嘛，系啊，但系你惯咗嗰个速度啊嘛。 马老师，你会唔会？不过你唔会啦。 佢唔 会。 我又好急嘅，我做嘢好急。 你已经 系 好急嘅。 我唔觉喎。 唔系你睇我食饭就知啦，我就系好憎我自己扒饭，好似 你食饭就系急啫。而家系讲紧你行路啊、做嘢啊、讲嘢嗰啲。 都急嘅。都 急嘅，佢覺得 佢已經急嘅啦。對於我哋嚟講嘅話，我都只不過覺得係好 slow motion。 你明白佢係烏龜速遞嘅代言人嚟㗎嘛？ 哦，冇錯，佢做緊嘅啦，做緊嘅啦，幫緊你，幫緊你，其實佢唔係咯， 急到咩㗎啦嚇？ 不過算係啦，咁我哋唔好再話佢啦，因為如果話佢嘅話咧，話啲朋友又話我哋真係嚇蝦佢咁講啦。我哋唔敢 蝦， 我哋愛之心啫嚇。咁所以咧，即係雖然而家咧，即係出街咧。大家都已經係 好有一種叫做壓力啊，因為成日都話唔好再出街啦。如果你兩次買餸啊，趕為一次啦，咁一日買七日餸啦，咁而家啲成日叫大家咁噶嘛。 而家出街已經冇壓力啦，因為你會見到嘅就係話根本已經冇人啦， 真 係 冇乜 條街度冇乜車啦、甚至乎去到亦都冇嘢買啦，你錢都撳唔到落。你点解仲要有压力咧？ 铺头仲系排队买嘢嘅，我就真系唔排啦。超级市场咧系几鬼死长龙喎。 你讲几时啊？你讲几时啊？ 琴晚。 你落过去嘅，你睇新闻咋？ 系啊。 因为我见到咧新闻有啦，即系报道啦咁样。都有啲人自己铺张相，你睇下冇晒，即系成间超级市唔系净系唔系菜，系讲紧乜都冇晒。 系啊，连罐头菠萝都抢啊！ 好似打劫咁样。 系啊，净系剩翻啲雪糕咯，我见到嘅。 咁啱啦，我中意买雪糕 啊！你可以去加热 排排队等一 个雪糕冇人抢。 唔止啊，唔止啊！新闻咧，佢话有个阿姐咧，乜都买到，因为佢买嗰啲咩豉油啊、红油嗰啲系冇嘢嘅。 都可以咁讲嘅，系时候可以帮超级市场清一清货咯。系咪啊？你呢个时候乜都抢， 所以大家喺你哋即系抢购之前谂一谂， 唔好担心，唔好担心， 真系 真系，系唔好焦虑吓，亦都唔好太过受到好多一啲嘅就系未经证实嘅一啲消息去影响吓。希望大家冷静、冷静再冷静啊！ 好，今日翻嚟我哋星期三会有网上情缘。 Yeah! 浪漫就自走吧，要慢学细饮。我只想每一天说不淡远，被你爱意温馨尽红，让我追下去，为你每日最多一些，追得更深。 上情缘，重逢。 喂，系啊系啊。啊，我啱啱先至开完会，赶紧过嚟噶啦。嗱，你无论如何咧，叫个 client 等一等我。嗯，我 book 咗 Uber， 好快就到啦。好，好啊，好啊，唔该晒。诶，架车到咗啦。唔该晒，司机。 早晨。 系你。 系你。好耐冇见。 分开咗两年，佢个样一啲都冇变。佢一个招牌嘅笑容，我真系眯埋眼都仲记得。以前工作对于我嚟讲永远排第一，冇咗佢之后，我先至知道原来我搞错咗。我愿意放弃一切，所有嘅一切，嚟换翻以前嘅一切。 你说你只想得到一些给你做个纪念，我说但有一些破梦而不要有待重现，遇上天差遣这一天，只好讲句愿，情还恋上有一些美愿。你说怎么你面前一切亦疏远，说不出这一刹自然，顾不到这一晚千年，来得这么温暖，没有你还是爱你，同在这里再呼吸这空气，舍不得不一起，没有你还是爱你，从未爱你爱得这么凄美，又抱紧又抱紧你，你说你可不可于身边跟我抱着在夜眠，我怕是开心眼泪而不懂得遮掩，笑不出这一刹情迷，讲不出这一晚意乱，明天偏偏不如没有你还是爱你，同在这里再呼吸这空气，经不起这惊喜，没有你还是爱你，从未信我再舍不得舍弃，又抱紧又抱紧你，笑不出这一刹情迷，讲不出这一晚。偏偏偏不远，没有你还是爱你，同在这里再呼吸这空气，不舍得不一起，没有你还是爱你，从未爱你爱得这么凄美，又抱紧，没有你还是爱你，同在这里再呼吸这空气，经不起这惊喜，没有你 网上情缘，重逢 在架车上，我扮作若无其事地跟他讲东讲西，其实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想法，所有的事可不可以由头再来呢？我在银包里面拿了我张卡片出来，想着在落车之前交低给他。突然间他的手机响起来。 喂老婆，怎么记得得了，会买的了，放心。姐姐在做什么？玩紧啊。好啦，你话俾佢听，爸爸好快放工翻嚟噶啦。OK， 好啦，今晚见。 我将攞出嚟嘅卡片慢慢放翻入去银包里面。人生嘅故事每日都喺度改变，但我仍然期望紧后来，原来已经再冇后来。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最终下你问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 去想 朋友实施的毁灭性制裁会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和军队。继欧盟和加拿大之后，拜登宣布禁止俄罗斯航班进入美国领空，表示禁令将进一步孤立俄罗斯。他说从历史吸取教训，就是当独裁者不为侵略行为付出代价，就会造成更多的混乱，对美国和全球的威胁不断上升。拜登在开场发言的时候呼吁国会议员站立，表明美国和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的立场。他赞扬乌克兰公民和总统泽连斯基无所畏惧，有勇气和决心鼓舞了世界。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晴朗，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今早港内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5000米以下。预测天晴，日间温暖，初时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日间天气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初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549点，跌211点，总成交金额49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7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2点，跌1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9.6，跌个四；美团178蚊，升4.6；中国海洋石油10.46蚊，升4.4；阿里巴巴105.3，升个半。快手82.8，跌5.85；港交所367.2，跌8.8；汇控51.6，跌2.4；友邦保险80.25蚊，跌8.5；信宇光学科技171.5，跌10.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6，英镑10.417，瑞士法郎8.496，澳元5.689，加元6.145，新西兰元5.298，欧元8.697。每百日元兑港元6.79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0.769。日经平均指数报26341点，跌502点。港金报18050蚊，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6.61美元，卖出1937.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交通系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喺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百胜阁路嗰段咧比较车多。马料水嘅创新路就有渠务工程，创新路来回方向介乎生物资讯中心至到能源大楼二座一段咧，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留意。同样都要留意嘅咧，就系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 针对收到阳性检测报告的市民，我们希望可以尽快索取到有关个案和你家庭成员的资料，安排我们进行调查和进行家居检疫工作，请市民以电子表格的形式尽快向我们提供相关的资料，以便我们能够加速做我们控制工作。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港台电视三十二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三十二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还有面对世界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啦，做到呢个猫猫狗狗嘅时间啦，喺我哋电话里面有 Dr. Eric 嘅。 Hello， Dr. Eric。 早晨啊， 早晨啊， 你好啊， 最紧要身体健康啊 ，Dr. Eric 知唔知啊？ 啊，大家话保重啊，保重啊， 保重啊， 真系好紧要啊，吓、 嗯。冇错冇错吓。 你有冇啲咩嘅抗疫 tips 啊？ 我哋抗疫 tips 啊，我就而家戴紧双重口罩。 诶、欸，真系啊？ 系啊。 你知系一离开屋企就戴双重口罩。 是啊，是即是总之是即公众地方啦、啊嗯但因为其实你知道个口罩其实个弱点是个边啊、 嗯、 所以你知道有啲人而家包緊布口罩啊咁、嗯、样咁、嗯、你可以纯粹戴两个口罩咁就变咗成件事就会贴你块面多少少、哦、就有多少少功效。 啊、其实袁国勇教授有讲过嘅，佢话其实因为我戴可能风琴口罩呢你侧边呢如果你个 size 唔系好啱呢系啊佢会、啊、有啲窿啊嘛。佢就會喺嗰啲位嗰度攝入去嘛，咁所以如果你戴兩層就好啲。 你係布口罩加呢、這個？ 哦，唔係，我直情用兩個正常嘅。咁好在而家香港天氣唔係咁熱啦，係、 嗯、 咪？ 但如果你再熱啲就唔得噶啦，你都唔好話今日都廿三度噶，其實係 啊，係啊，係啊， 你再去到 都幾焗下噶， 五六月 習慣啦，其實 習慣係嘛？冇辦法啦， 我哋就難啲咯，嚇、 嗯， 因為 我 你 記唔記得舊時沙士嗰時咧，我哋即係有啲即係嗰陣時有個 panic， 個個都試咗啲 N95 口罩咧， 係啊， 好似呼吸唔到咁樣咧， 呼吸唔到㗎，係 而家又冇事咯， 嗰個成個殼咁噶嘛， 係啊，冇錯，真係真係 好緊噶嘛，即係如果你嗰啲醫生咧戴完一日咧起曬紅嘅，即係兩暈嗰啲紅咧係唔過嘅，好耐都唔過嘅。嗯好啦，正常我哋嘅话题翻翻嚟啦，我哋嘅话题咧就系咧讲不同嘅狗种啦。咁今日咧阿 Dr. Eric 做话俾我听就系 Chihuahua 呢种细细只嘅，好得意嘅，好多以前啲靓女咧揽住喺个怀中啊吓。 嗯， 好，我系啦，因为我以前识得一位咧，即系名人啦，佢成日都揽住住 Chihuahua 锡锡锡，嗯，俾妈咪锡啖嗰啲咁样嘅。 啊 哈，系咪嗰只 啊？ 好细， 啱啊， 眼好大噶嘛，肺真系好尖噶嘛。 系啊，好得意嘅，同埋好啱香港人。呢個品種又係我哋講緊，我上次講話，我哋會重複喺呢個 group 入面會圍繞耐啲嘅，因為香港最啱香港養嘅品種，同埋我諗大家觀眾上最想聽嘅品種啦。咁、 嗯、 就Chihuahua 就好明顯，你頭先講啦，細只啦，好、 嗯、 多時咧可以喺個袋帶出街，嗯、其實有啲情況下一個 fashion statement 嚟添嘅。 哦，係啊， 係啊， 你記得咩 Paris Hilton 啊，係咪 啊？ 嗰啲咁樣嘅咧，係要攞住一隻咁嘅細細只，好 mini 版嘅喎。我見到有一啲係嘛，可以托一個手袋帶出街嘅、哦。 大部分都好細只嘅， 好細只嘅，住得埋好細。 其實係啊，同埋啲人就話大部分啲迷你品種嘅其他品種咧，譬如 Poodle 啊咁樣咧，好、 嗯、 多時都混咗 Chihuahua 嘅因子去引致佢哋迷你嘅， 先至可以咁細只。 係嘛？ 係啦，係啦。咁啊 ，Chihuahua 有一樣好咧，就係一個好即係好有性格嘅狗，好得意嘅，同埋好受歡迎，因為佢係有唔同嘅長，有可以長。中短毛啦，同埋乜嘢顏色都有嘅。 嗯，啊 ，Doctor Eric， 頭先你講話就係有性格嘅話，有性格呢三個字可圈可點嘅喎。 嗯，即係話可以係好乖，可以係好曳。 係啦，有性格又或者佢就係嗌極你都唔嚟嗰度，真係好有性格嘅咁樣。即係所謂叫有性格嘅就係即係擺喺只狗嗰度係點嘅意思咧 ？OK， 即係 big personality， 即係喺好全面嘅。佢哋又得意啦，係佢哋又好似有表情啦，你即係其實就而家講緊好似嘅咋，佢哋咪真係有嗰啲表情真或者假，個眼大大可憐，可能天生嘅啫。 因為個樣係咁係嘛，即係眼好似無辜眼啊，佢哋所謂叫有。 係啦，同埋好乖嘅，佢哋好服從啦。 嗯。 同埋咧，你估唔到佢哋係一個好好嘅看門狗嚟嘅。 嚇！ 真係㗎， 因為佢哋好中意吠下嘅。 是啦，是 recommended 添嘅，唔止係即係真係佢哋 natural 咁樣啦。佢哋個不過看門狗有看門狗唔好啦，因為佢哋唔知自己嘅 size 啦，有時要小心啲，因為佢會攻擊啲大狗嘅。 哦， 係啦，咁如果撞到一個碰頭嘅，咁就可以受傷啦。 嗯，冇錯，明白。係 啦，咁出名咧，好似嗰啲你頭先講可能啲名人狗啊咁樣咧，就好多時就因為好重嘅，一般人，所以咧佢哋可以好高要。求嘅，即系惯咗你喂佢，就佢要被喂噶啦。 嗯哼， 所以就都小心啦。我都提大家就养呢啲咁细种狗，你应该当佢大狗去应付，带佢出街大小二便啊呢啲咁嘅嘢咧，只狗就会重服从重乖啲嘅。 嗯，想我讲个，你曾经有呢个提过啦，你就话其实有时好多嘢咧，佢哋就算系细狗嘅，但系识虾人嘅。咁呢只 Chihuahua 嘅话，识唔识虾人啊？ 劲虾， 但系我想问你嘅定义点啊？虾人即系意思点啊？ 咪就 系 好似上次咁讲咯。 佢训练你咯，唔系你训练佢。 系啊，佢恰到你嘅话，佢就成日都会恰你啦，系咪咁嘅意思啊？ 啱啦，啱啦，系啦。不过佢哋算系咁样讲啦，咁就都有唔同嘅灰色地带嘅啲嘢。 系， 咁佢哋算系容易嘅，好中意人嘅，容易打你啦。佢啲毛基本上唔使梳嘅。 嗯哼。 咁樣就for呢個香港嘅 apartment 幾細都好呢、都對佢好大㗎啦。係 啊， 所以香港係啦、香港嗰啲鞋盒屋仔呢就對佢嚟講係一個豪宅嚟㗎啦。 即係其實如果你講適合係因為以個地方同埋佢嘅 size 做出發點係咪 性格。 但係我又想咁講就係如果佢性格係經常比較容易廢嘅，會唔會又唔係太適合有啲屋苑，例如話就算係容許養狗呢、如果有三户人家投訴你都可能有麻煩嘅咁樣囉。 佢哋個把聲比較細聲啦，二咧就係、好似其他狗咁樣，佢哋係一隻隻狗都可以吠啦，好明顯。但係咁樣就佢哋都唔算多吠嗰啲噶啦，係你可以訓練到個看門，不過就佢唔係你可以訓練到個靜添嘅，所以即係同其他狗品種唔係特別嘈啦。不過咧有一樣有即係基本上差唔多符合，同埋但係都要運動，不過就唔需要咁多運動，你屋企都可能夠大啦。咁不過咧有一樣嘢係就唔啱細蚊仔嘅，其實我係強烈建議咧，如果你有細蚊仔細過八歲咧。就唔應該養只 Chihuahua 嘅， 會唔會係太過 fragile 啊？即係所謂嘅 就 係啊，因為我聽人哋講過，係啊，佢會斷腳噶， 係啊，好容易斷腳，好容易整傷佢，係啊，咁啊有時你唔斷腳都好啦，整你屈親佢又好咧，只狗就會驚青啊，都可能有啲陰影嘅。 嗯，明白。即係其實如果你屋企有啲小朋友，即係八歲以下嘅嗰啲，唔係好識鏡錫啲小動物嘅咧，就最好唔好養住啦。大個啲係嘛，即係咁就會可以考慮。 係啦， 好，我哋唞一唞先，翻嚟我哋繼續啊。 好啊。 這晚看燈飾煽情。这里繁星不懂呼应，应否故意避静，奢想你按门铃，失缩于家里冷冰冰，苦笑庆祝想喊停，苦撑娱乐都想逃命，干杯故作淡定，欢呼派对留影，只好祝福旅动你高兴。 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避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却是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承诺原地向往，就当低温症我难抵抗，美梦只能醒觉，想起这一刻你在他方，怎可能心得你远飞的旅程，得我停滞了怎承认，可否季节限定牵手看雪流冰，毕竟分开太远难适应，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未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回望，心里说过剩我原地向往，就算低温症我能抵抗，美梦都如幻觉，想起这一刻你在他方，只奢求心起太多， 做只喵，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继续同 Dr. Eric 倾之前嘅话咧，要讲下一个咧就呢个抗疫快讯啦吓。以下咧就系一则嘅强制检测公告嘅，就系青衣嘅清骏苑骏轩阁，仲有就系东涌嘅日东二村嘅杰日楼居民咧。如果系能够出示咧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噶啦。重复一次嘅就系呢个青衣清骏苑骏轩阁同埋东涌日东二村嘅杰日楼居民，如果能够咧就系出示呢个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的出口离开。 嗯，好啦， 继续翻嚟，唔好客气。 Hello， Dr. Eric。 Hey， 你好啊，咁样就嗱，我哋讲下少少啊，乔娃娃历史好嘛？ 好啊， 几得意嘅 interesting 噶。佢哋原来咧系个南美洲嘅品种嘅，佢名字你知道，乔娃娃系一个地方喺墨西哥嘅一个省嚟嘅，其实。 嗯。 不过佢原始咧系方圆900年嘅。 哇！ 即系喺旧时嘅啲南美洲土人啦，你知道嗰啲英文叫 Aztec 啊，嗰啲咁嘅 Mayan civilization 啦，咁咧就佢哋咧就原来咧系攞嚟做占卜嘅。 吓！即系好似我哋啲雀仔占卜咁啊，就担啲嘢。真 系噶？系啊，攞嚟睇未来，同埋攞嚟医病。 即系好似咧，以前咧有啲庙街嗰啲咧雀仔占卜，咁啲雀仔会担一啲签出嚟咁样噶。 跟住咧就解签啊，听闻话好似好准，我就 系 咁啊，哇！ 系啊，不过几千年历史咧，就冇人知道嗰、个过程系咪真系担啲嘢出嚟或者咩啦、 嗯。 不过有一样佢哋知道咧，佢哋咧会佢哋某一个作用咧系带啲死人过河咧，佢话 吓。 所以咧佢系啊，所以如果你系一只红色嘅 Chihuahua 咧，喺嗰个年代咧、 嗯、 就惨猪猪啦。咁你咧就好多时咧就会被捉，就同你个主人或者同一个人啦一齐去火化， 吓 嚟带佢过。 咁样带法啊？ 即系佢哋系陪葬品、 啊，系啊，陪葬品嚟噶， 哎呀， 红色嗰啲， 紅色嗰啲，你講係模式係嘛？即係佢嗰啲模 式。模式係啦， 火紅色啦，褐紅色。 特登揀紅色嘅係啦。 嗯。但係而家唔會係咁嘅啦嘛，係嘛？ 唔會啦。 而家冇，而家講緊幾百年咁樣就之後咧就再即係南美洲個歷史族嘅土人嘅歷史好長啦。咁樣就遲少少咧就有。即係最尾未西班牙人嚟侵入嗰段時間咧，即係最尾嘅土人嘅時代咧、 嗯， 就攞chihuahua話攞嚟主要係食同埋攞嚟攞啲皮去用嘅。 O K， 係食物嚟 嘅。係啦、啊，係啦、啊，我個姑娘養嘅chihuahua第一樣嘢問我就話係咩？咁佢有咁多有啲皮攞嚟做咩啊？ 係咯， 即係咁細。 咪就係咯。 多謝 Eric， 你今日講嗰啲好得人， 好殘忍 啊！驚啊！ 咁樣大家要學歷史嘅，好緊要嘅。如果唔學歷史，就會我哋要再重。 你头先意思真系啲人会食佢啊？意思系 系啊，会啊， 但系佢咁细咁细啫， 系可以食埋啦。 我哋冇人知道点解噶啦。不过就啊，咁就佢其实即系而家讲紧一个旧品种嘅 chihuahua 嚟嘅，有第二个名。不过咧就现代嘅 chihuahua 咧就1850年喺墨西哥嗰时开始嘅。 嗯哼，好啦，多谢 Eric。系啦，咁讲完历史方面，我哋了解咗啦，我哋又想问啦。咁我哋都有讲到嘅就系话，好多时候咧都会中意咧就系即系沟啲狗嚟养嘅，即系有时屋企你有大狗有细狗 ，chihuahua 适唔适合咧？因为我好多时候我都会见到啲名人咧一样养几只嘅。哦、幾隻都係chihuahua咁樣啦，咁究竟係應該佢係群居啊，定得唔得㗎？即係如果一齊同其他啲狗一齊養。 可以嘅，可以嘅， 適合嘅， 其他狗都 OK 嘅，系啦，佢哋都要即系正常適應嘅啫，不過佢哋唔係特別衰或者乜嘢。如果太大隻都驚大隻嗰只同佢正常玩可以整傷佢，所以分差唔好太大咯。用中型狗啊，譬如斯納沙啊呢啲咁嘅 size 咧就 OK。 其實咧，我反而唔係擔心大狗同細狗啊，我係擔心咧，因為咧即係我身邊有啲朋友試過嗱，就唔係發生喺chihuahua身上，但係咧阿 Doctor Eric 就發生喺細嗰啲 mini poodle 啊嗰啲身上就是。点样咧抱住佢咧吓？阿 chihuahua 都好似试过一次，就佢一跌喺个主人个，譬如你当主人系五尺松啲，五尺半，五尺半，咁啊喺个大约四五尺一跌落地咧，会死噶，即系 fracture 死咗添啊！我仲以为你话断脚添， 断脚又试过，死又试过。其实呢啲细狗咧，系咪真系好 fragile 唔跌得噶？ 系十分之义气嘅，所以你谂啊，佢即系你个人个四五尺等于佢几个佢噶？ 五层楼啊！ 我经验话俾我知咧，喺嗰啲 B B 嗰啲矮凳咧，喺嗰个高度啊，即系一尺都冇咧，都跌落地都可以断脚嘅。 哎呀！ 哇！ 一尺跌落地都会断脚啊？ 系啦。 但系你而家咪讲，你咪讲chihuahua 定系其他细种狗啊？ 讲紧 chihuahua。 嗯， 所以啦，系啊，我就几中就 系， 如果话系好弱下嘅，松鼠狗都好弱下嘅。 嗯， 系啊，啲骨系比较脆弱，同埋佢即系佢纯粹系细只嘅啫，佢哋唔系特别脆弱嘅，即系对比例嘅啫，其实啲嘢。 嗯， 咁 啊，就咁啊，chihuahua都有唔似啦，佢都有一大堆特别嘅chihuahua问题嘅。 嗯， 唔知点解咧，只呢啲迷你品种狗咧都菠萝盖唔得啦。咁佢一个特别情况咧，就有时咧，有时如果睇佢病嗰人冇有經驗咧，好多時咧，佢是細個，特別細個嗰時咧 ，B B 嗰時咧，好輕血糖過低嘅，所以咧就會無端端就係好容易俾個醫生認為係第二樣嘢啦，因為好明顯 B B 有好多唔同嘅病啦。不過咧就佢哋純粹咧係冇原因血糖過低咁啊，好明顯好容易醫啦。如果你知道咁啊，你倒啲血糖入去咁啊，就轉個頭冇事啦。不過唔受控制都可以引致死亡嘅。咁佢哋好輕嘅心臟病啦。氣管塌啦，即係氣管軟化啦，咁就有啲特別嘅即係呢隻品種嘅病咧，就有時咧佢個腦筍唔埋啦， 腦 筍 唔 埋啊， 咁會點啊？ 所以如果你會摸好多 chihuahua， 你摸佢頭殼頂咧，大個嗰時咧都會摸到個腦筍嘅， 哇！ 即係你會摸到啲淋白白咁樣，你 我冇聽過呢、這個範圍， 係啊，係啊， 咁好危險咯，會唔會啊？ 系啦，危险啲嘅，咁样就好明显有个地方可以揿到，可以整到佢。 唔好试啊，大家唔好试啊，系啊，即系。 系啦， 我净系听个 B B 系咁嘅，人嘅 B B 系咁就细个嗰时。 系，差唔多全部动物都有呢个脑损要埋嘅情况嘅，不过佢哋有时唔会啦，因为佢纯粹你冇留意佢个头咧系好有啲畸形嘅，好似嗰个碗咁样圆氹朵嘅。 嗯。 所以其实系喺人咧有呢个咁嘅畸形嘅头型咧，其实系个病态嚟嘅，都人都有脑损唔埋嘅病。所以佢哋系，你可以话佢成个品种系因子系选择咗偏向呢样嘢嘅，偏向正常嘅，系啦。咁样就最尾嗰个咧就系佢哋好兴奋嘅， 我成日都惹人戴住，成日坐落嚟就話震。咁我就好多時唔係病，咁咪震好多有病嘅原因啦。 以為佢凍咯，會唔會啊？就著衫咯，驚咯，或者 驚啦，中啦，係啦，講得啱啦。又對佢哋點樣個面個體積同埋佢個體面積係個比例越細越誇張咧，就變咗佢好容易凍親嘅，好似人 B B 咁樣。 咁你係咪即係 要著衫？ 係啊，著翻多啲衫咪。 系啦，我就好少见系见人着衫啦。不过如果天气特别冻咧，系啦，搵个温暖嘅地方俾佢都系冇。 O、okay, K， 明白晒、哦，好多谢晒，多谢 Eric 吓。 咁我哋 下次再讲。O K， 多谢晒，多谢晒，好， 拜拜， 唔该晒。好，马小强，系啦。咁啊，头先咧，即系因为咧，嗰、那个电话咧有少少未答到俾阿马小强、所以就系啦。 冇事冇事冇事。 佢系喺度嘅，一路都喺度。 系啦， 头先讲嗰下，个突然之间多咗把声，有啲惊。 与马同在啊！ 冇错，系啊，永远都会同我哋同在。 与马同在，我哋 冇错。 听唔到你个咳声嘅话，我会感觉到有失落嘅感觉。 我直情绝望啦，听唔到你嘅咳声，唔系咳声，咳声， 咳声系咪？啊，又嚟啦！ 唔系咳，系咳。 系啦，你再咳多两下俾我哋听下，等我哋感觉到好安心啊！ 哇，温暖晒啊，直情。直接覺得人世間係好有希望。OK， 好，好啦，十一點半翻嚟 啦 ，Doctor Cha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话 ：，Omicron 变种病毒嘅潜伏期中位数系三日，所以喺九日内做三次全民检测系稳妥，相信能够揾到大部分确诊个案，对市民日常生活嘅影响较少。亦都无需禁足。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九日内全民检测三次，第一次会找到最多个案，最后一次检测就是保留潜伏期较长的患者。被问到全民检测的好时机，他说根据港大研究，可以考虑四月初或者四月中进行，到时整体疫情回落，疫苗接种率超过九成半，加上部分人已经感染，相信七万个隔离设施或者足够应付，同时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清零效果。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说，市民如果经快速测试呈初步阳性，不要涌到急症室求诊，如果症状轻微可以购买成药舒缓病情，例如头痛发烧可以购买扑热息痛，如果有咳可以买咳药水。崔俊明说，扑热息痛以每粒五百毫升的剂量计算，扑热息痛以每粒五百毫克的剂量计算，成人每日不可以服用超过八粒。市民要留意市面上可以买到的扑热息痛有两种英文学名，市民不要以为是两种不同药物，而是两款都购买并一起食用，有机会导致服用过量。他又说，除了扑热息痛，另一款可以用作退烧的药物布洛芬可以同时服用，但不建议两者长期一同服用。香港食品委员会主席吴永恩说，近日市民一窝蜂抢购食物和必需品，相信是担心全民检测的时候实施禁足令无法外出购物。他相信实施全民检测的时候，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定会通报市民，亦都估计市民购买必需品和看医生等政府都会放行。吴永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目前本港整体大部分货品非常充足，近日一些超市因为有员工或者家人感染，人手上未能够补充，或者导致货物未能够上架，运输车队和仓务员亦都有人确诊，连锁反应下运输上出现樽颈，并非因为没有货。他又说，最近蔬菜供应已经回复至正常供应的八至九成，新鲜猪肉因为两个屠房有人确诊未能够正常营运，令鲜猪肉的供应好少，但好消息是冰鲜猪肉昨日的来货较正常多，认为无需担心。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上任之后首份国情咨文，承诺落实重建更好未来计划，再投资美国制造业去应对通胀。拜登说，相比压低美国人工资，透过再投资美国制造业去降低成本， 是更好对抗通胀的办法。他说会比更多车辆和半导体在美国生产，减少依赖外国供应链。他又说透过重建国家道路、机场、港口和水道等，将会为数以百万计美国人创造就业机会。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温暖，初时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日间天气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初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534点，跌227点，总成交金额551.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74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9点，跌1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28.6，跌2.4；美团178.6，升5.2；中国海洋石油10.48，升4.6；阿里巴巴105.6，升0.8。快手82.65，跌6元；港交所367.8，跌8.2；汇控51.6，跌2.4；友邦保险80.5元，跌1.5元；信宇光学科技171.3，跌10.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6，日元115.06，瑞士法郎0.92，加元1.272，人民币6.313，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兑美元0.727，新西兰元兑美元0.678。日经平均指数报26,369点，跌475点。港金报18,02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5.11美元，卖出1,93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香港仔隧道入返去香港仔方向，管道里面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礼顿道对出。重复多次，就是香港仔隧道入返去香港仔，管道里面嘅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礼顿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嘅交通是正常嘅，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喺封路方面，九龙湾嘅宏基街因为有渠务工程，宏基街近住兴力工业中心嘅一段道路会分阶段临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市民切勿误信谣言。 在这段时间，大家要保持冷静，就是因为我留意到在网上是很多传闻的。特区政府一定会是第一时间呢去澄清，譬如又说立法会就来投票会点票，又做一些手段，一阵间又说我们不会有一些新鲜的食物啊蔬菜来到香港，这些全部都是谣传来的。货物的进入香港呢是保持顺畅的，无论是空运或者是陆运。咁所以而家將陸路嘅食品、蔬菜、鮮活嘅食物同埋其他日常用品嘅運輸咧，已經會除咗陸路之外咧，係增加水路同埋係火車，確保香港市民日常生活所需係得到保障。呢個亦都係中央喺同我哋對接嘅時候 其中一个专班的要求。 听人话戴帽戴得多就会甩头发，究竟是不是呢？ 其实就不会的。第一，毛囊呢就在个皮肤下面。第二来讲呢，啲油分是向外出的，就算你戴住帽的时候呢，它不会话因为你戴了帽而焗到它呢是出油，所以戴帽是不会影响到会甩头发的。 不用道听途说的，要知多啲就要听实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理例。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联康康不加满分的秘密。 听过咁多个星期不加满分的秘密，俗社企讲故事比赛嘅优胜者演绎故事，唔知呢个故事嘅作者有咩评语呢？ 第一咧，创意洋溢；第二咧，就系读写同埋讲啦，讲社区街；第三咧，青出于蓝啊！ 今个星期有不加满分的秘密作者罗乃圈女士分享亲子共读嘅心得，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美联康康啊！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我嘅节目啦。咁我哋咧，另一位 doctor 亦都喺度，不过亦都同阿马老师打个招呼先。马老师喺唔喺度啊？ 喺度， 喺度，好啦。咁而我哋今日喺第二部分嘅呢个医生时间咧，就系 Doctor Chan。 Hello， 陈医生， 陈医生你好。 早晨，早晨，陈医生。 今日阿陈医生专登为阿马姑娘嚟 应诊啊， 应诊啊，因为咧今系啊，佢今日讲上呼吸道感染系咪阿 Doctor Chan 系咪啊？ 是啊是啊、哦、阿马姑娘你好返未啊？ 梗係未啦。 喂，嗱，我讲下我的症状先啊。我諗有而家喉咙照系痛啦、啊。 你今日差咗喎、啊、其实。 我都觉得。 瞓觉有时都会咳醒同埋头痛、嗯、头痛咗好耐。 咦，你 有咁样嘅症状咦？系啦 ，Doctor Chan 点睇咧？使唔使要诶、嗯、用个听筒咧？要摆喺佢嗰啲位置嗰度，都咳两声嚟听下。 出嚟啊 ，Doctor Chan。 系啦，我哋隔空睇睇。嗱，首先咧就唔使担心嘅。咁、哦、其实呢段时间咧，基本上即系第一咧，天气转得比较快啊。近呢两个礼拜，香港啲天气咧 又冻又热， 前排就好冻啦，得几度。咁而家又去翻做热翻好多咧。咁其实每个正常香港人咧，身体都会要更加多嘅抵抗力嘅，咁、所以咧，我谂咧，上个礼拜我哋有提及过咧，水分系好紧要啦。咁其实咧，基本嘅药物咧，我哋都建议可能咧，譬如啲成人啊或者小朋友咧，屋企都备份咧系比较理想啦。譬如好似马姑娘呢个情况，佢喉咙痛咧，其实我哋要开一啲嘅消炎药，即系喺啲喉咙痛嘅消炎药啦。咁、其实亦都可能咧，即系一啲嘅喉糖咧，即系货大人啦，甚至小朋友都好啦，都有啲消炎药可以。帮佢哋咧，即系等佢化解咗上呼吸道咧，其实好多时会攻击个喉咙嘅，尤其是近排新冠肺炎咧，我见到好多啲啲个案咧，都系发觉个喉咙痛嗰个症状都系比较严重少少、 啊，一嚟就好似喉咙痛先噶。 同埋聽講係好痛嘅， 好似好刺熱咁，或者係即係針吉咁。咁呢啲嘢咧，亦都影響小朋友咧、喉嚨痛就食唔到嘢，或者係可能飲水都辛苦。咁所以呢樣嘢咧，即係嗱，消炎藥係其中一個可以幫到手啦。咁、消炎藥就唔等於抗生素嘅喎，大家留意。咁、抗生素就還抗生素係對付細菌感染啦。但係消炎藥咧，即係幫助到一啲嘅發炎嘅地方咧，可以快啲痊癒啦，等佢唔好咁痛辛苦，咁咧就可以飲水啊。吞煙都會可以係理想啲啦、 即消炎藥其實就比較就係舒緩你嗰個症狀嘅啫， 係 嘛？但係幫唔到你手去打低啲細菌嘅。 系啦，其实呢上呼吸道感染呢近排都大家都热烈讨论啦。咁、当然唔淨止系新冠肺炎病毒嘅，其实都有好多唔同，譬如传统呢小朋友嚟讲腺病毒呢亦都系其中一个会导致喉咙好痛啦、发高烧嘅个病毒啦、或者系以前嘅每个季节嘅流感啦，呢啲都系啲导致到上呼吸道感染，甚至可能有啲叫做呼吸道嘅合胞病毒，英文就叫做 RSV、呢只咧特別係侵襲啲幼童咧，佢哋搞到咧上呼吸道咳得好犀利，甚至去到下呼吸道啲氣管炎都唔出奇 嘅。嗯，咁樣會唔會代表嘅就係大人就唔會有呢一個情況㗎？ 就唔係嘅，其實啲菌咧就唔識揀年齡嘅、基本上咧、任何人士咧都有機會飛沫或者係接觸傳染噶啦。不過點解我頭先強調小朋友咧？因為小朋友嘅抵抗力就始終唔夠大人咁強壯啦。咁即係變咗咧，有時佢哋嘅病徵咧就會發得比較犀利啲咯。 阿馬老師啊，但我想問咧，你之前好似好翻嘅，已經即係逐步好轉噶。我琴日聽你把聲都幾清晰嘅，今日又好似又向下波走嘅。其實你係咪又有？感觉有新嘅病征出现啊！ 我昨晚开始系啊， 咦？咁你真系要小心喎、啊，同埋听你嘅病征真系好， 咳得好紧要， 又喉咙痛又头痛，系咪啊？ 如果系咁样嘅情， 都好痛啦。 系，如果系咁嘅情况嘅话，其实即系 Dr. Chan 会唔会觉得就算譬如大人又好，或者小朋友都好啦，啲咁嘅病徵持續咧，咁係咪應該都要做翻一啲乜嘢嘅事嚟去保障一下？譬如可能係咪做翻一啲快速測試啊，或者係要點樣咧？ 嗱，當然啦，上個禮拜應該可能啊，馬姑娘係中間有段時間好翻，跟住之後就再而家又有啲新嘅病徵咧，咁係值得做多一次快速測試，即係睇下係咪即係再次感染啦。 昨晚做咗啦， 感染一次嘅新冠病就唔係代表會有免疫力嘅，咁、就反而我哋打咗預防針咧，就真係會提升個免疫力。咁呢個係兩樣嘢嚟咯。咁咁當然啦，係咪咁唔好彩連續一個禮拜內中兩次招咧？暫時個案上就好似比較少嘅。咁、所以可能或许即系过去呢？ 喂，系继续讲 系啦。咁或者会唔会系休息唔够啊？或者咧系有啲其他原因都唔出奇。咁、我谂嗱，头先讲紧就系啲病征舒缓嘅药物，你如果喺屋企有啊，或者你睇开嘅家庭医生已经有提供咧，咁当然会帮到你啦。咁、第二样嘢咧，其实维他命 C 嘅补充剂咧，喺阿马姑娘而家呢个情况系非常重要。咁 有饮啊， 上个礼拜提及过食橙啊，或者啲丰富维他命 C 嘅食物啦。不过有时始终个份量啊，或者而家好似我见到啲超级市场都抢购啊，即系唔同嘅食物都，咁所以变咗有时如果你本身有啲维他命嘅补充剂咧，咁呢段疫情期间咧，都可能每日去进食嘅话咧，咁都会起码帮身体系打好个底，亦都系非常要 啊。马姑娘，你唔好再超级市场抢购食物住啦，你唔舒服，你系咪因为出去抢购食物？ 冇抢购啊！ 哦，又感染翻啊！多啲休息啦。其实我想问 Dr. Chan 啊，上呼吸道感染咧，系咪通常喺转季嘅时候会比较猖獗啲噶？ 你讲得冇错。咁咧，我哋一般见咧就系春季啦，同埋秋冬咧系比较多。咁诶，咩叫上呼吸道咧？其实就系即系喺我哋呼吸道分上同埋下部分啦。咁上边就系讲紧由口腔啦、鼻腔啦、喉咙啦，甚至系嗰、那个即系上个大气管咧，嗰部分全部都叫上呼吸道嘅。咁即系病征一般咧就会系咳啊、流鼻水、喉咙痛等等嘅症状啦。咁但系有时啲病毒咧就唔识拣位置嘅，所以当咧个病情进化咗之后咧，啲病毒就会随住个呼吸道向下走咧。所以有时我哋担心，如果譬如小朋友啦或者大人持续发烧三四天咧，其实可能啲菌咧都落咗去个下呼吸道，即系讲紧嗰啲支气管啊或者系肺部。咁所以咧大家熟悉咧，有机会导致肺炎啊或者系支气管炎啊等等嘅有唔同嘅病 症。咦 ，Dr. Chan 啊，咁如果你咁讲咧，下呼吸道咧就严重咗咯，叫做系咪啊？即系会难搞咗系咪啊？ 讲得冇错。因为咧下呼吸道咧好多时举个例，譬如支气管炎喺头先讲嗰个呼吸道合胞病毒嗰只 RSV 病毒咧，喺幼婴或者幼童嘅时候咧，好容易会导致一啲嘅气管炎咧就会喘气啊。咁所以咧顺带一提啦，即系近排即系新冠病毒咧，我哋都建议家长要留意，即系当然啦，政府推即系都提倡我哋系尽量系居家，即系比较休息啊比较好啦，因为始终个公立医院都已经负荷过重啦，咁所以我哋都建议家长留意小朋友咧，有啲咩情况下一定要急急去急症室咧？咁其实气喘、 呼吸困難咧，呢個係必須要去醫院咯。咁所以呢樣嘢咧，如果個病毒嚴重啦，或者甚至牽涉咗下呼吸道咧，就可能會引申呢啲比較嚴重嘅病徵啦。 嗱 ，Dr. Chan 頭先咧就教咗我哋嘅就係乜嘢係上呼吸道同埋下呼吸道啦。我想問一問嘅就係話上呼吸道感染咧，如果聽你咁樣講嘅話，耳鼻喉係咪通嘅？即是話如果係嘅話咧，你就會發覺嘅就係、是、佢可能係先後次序唔同嘅啫。但係問題係嘅話咧，嗰啲嘢嘅話都係會好似一個連帶性咁樣咧，都會相繼出現嘅，可唔可以咁理解？ 例如真係非常一個好好嘅學生啊，係 get 到個重點。 胃啊， 上呼吸道真係係相通嘅。咁所以好多時，譬如舉個例啦，另一個話題就係中耳炎啦。咁好多家長疑問啊，朋友痛又發高燒，咁我哋醫生咧用一啲嘅儀器睇到個耳膜度發紅啦，咁就發覺有中耳炎發炎喎。咁通常好多家長就問啦：阿陳醫生點解小朋友無啦啦會中耳炎？是不是啲水走咗入隻耳朵度感染呢？好多時家長都咁問。咁其實我哋解釋就係因為呢病毒好多時呢都喺個口腔嗰度呢，因為大家可能都知道喉嚨呢其實有條係耳管呢係通去耳朵嘅。 嗯 嗯。 嗰度其實有條通道嘅。 我唔知 道。咁所以啲菌呢無論係細菌或者病毒呢、都能夠喺個口腔個上方嗰度呢就透過呢條叫做耳管呢就走咗去個耳朵度去進行咗中耳炎嘅感染咁樣。 有時會咁樣嘅情況。好啦，咁 呢個所以解釋到係即係其實喉嚨啊、耳朵呢其實同埋鼻呢係相通嘅，啲菌可以周圍走。 好啦，咁講到其實當然大家都會好緊張嘅就係話個肺啦，係嘛？即係好似話感染啲咩嘅時候嘅話，就最驚係乜嘢啊？要去照下睇下個肺有冇花到， 係啊係。 係啦，咁係咪要去到好嚴重嘅情況嘅話，我哋先至會感染到？ 同埋有冇徵兆係知道？譬如聽佢咳聲，知唔知道？即係 係啊，可能好大聲啊，或者係個肺有聲咁樣。 嗱咁樣嘅，咁咧即係臨床，我哋醫生當然咧喺診斷時間會用聽筒啦。咁聽到個肺部咧，通常我哋會有啲叫做痰聲聽到嘅。咁、但係當然啦，咁喺屋企家長又點去留意咧？咁其實乾咳咧都唔等於冇肺炎，調翻轉咧有痰嘅咳嗽又唔等於有肺炎嘅、其實都有啲得意嘅。首先講咧，因為某啲嘅細菌啊。譬如一個肺炎、偏肺病毒呢啲菌咧，佢係專係落咗個肺嗰度，咁就唔一定好多痰嘅。或者調翻轉，有啲小朋友就算佢單單感染都好咧，佢有時咳咗三四日咧，好多家長都發現，哎呀，醫生啊，佢有啲痰啊，甚至啲痰咧變成黃色，跟住就開始擔心係咪有細菌感染咧、其實冇直接關係嘅，即係唔係一個有痰。就等於有細菌，或者係變咗做黃色就有細菌，所以亦都調翻轉，我哋唔係用咁分。不過咧，我諗如果一個實際嘅建議咧，就係、如果當你觀察你嘅小朋友咧，個燒係持續唔退，咁咩叫持續咧？講緊三日或以上啦。咁而通常一般去到肺炎咧，你可想言之係比較嚴重嘅症狀咧。咁其實啲燒會比較高啲嘅。我哋話咧。39度或以上就叫高燒。咁、如果你發覺你小朋友啦，係即係持續，譬如三四日咧，食極退燒藥都仲係39點幾，甚至40度咧，咁你就絕對要係照一張肺片咧，即係睇下佢係咪有啲肺炎嘅情況啊，或者係揾你嘅家庭醫生或者兒科專科醫生咧，聽下個肺啊，做一啲檢查咁樣啦。 知道嘅。 好啦，嗱，咁其實仲有嘅就係話會見到有啲嘅家長又好，或者係大人都好啦。我知道咧，就阿馬姑娘都會咁嘅，佢就會自己就話啊，我咳啊，有啲痰啊，所以咧佢就好中意食化痰素啊，係啊。咁但係其實即係呢樣嘢係一個症狀啊。其實我哋咁樣有冇用嘅咧？即係如果我哋就係清咗啲痰嘅話，係咪代表就我哋唔會咳咧？咁樣定係其實應該係要即係嗰個思維係要另外咁樣倒翻轉咁諗咧？ 呢、這個思維咧其實啱嘅，不過我哋咧希望咧即係再進階嘅。首先咧，其實化痰藥物咧，我哋會處方俾一啲需要嘅小朋友或者大人啦。因為始終咧將啲痰咧結咗咧，塞住咗個喉嚨定咧，其實咧譬如小朋友咧都好辛苦，甚至大人都好辛苦嘅。咁呢個都係一啲叫我哋叫病徵上嘅處理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特別係講小朋友咧，好多時啲痰咧就唔係淨喺喉嚨定喺下邊去製造出嚟嘅、有好多時咧反而啲鼻水倒流咧，反而就噴翻落個喉嚨嗰度就製造出嚟嘅。頭先都講過鼻腔同埋喉嚨係相通啦，咁所以咧呢方面反而咧好多時家長會忽略咗。咁我哋一般咧，除咗處方一啲收鼻水嘅藥水啊，或者係一啲嘅化痰藥物之外咧，其實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就係衛生鹽水洗鼻啦。 咁就 去到洗鼻， 用一啲卫生盐水，譬如以前传统就话洗鼻啦，咁就我就觉得论尽啲啦。咁而家咧，先进咗噶啦啲配方，咁我哋话喷雾咯，咁就系即系一啲卫生盐水喷落个鼻仔嗰度啦，咁就喷咗之后咧，其实嗰啲雾化咧，即系好似我哋喷发嗰啲喺喷我个头嗰啲定型水嗰啲咁喷咧，其实喷咗个鼻哥入边咧已经系吸收咗噶啦，咁家长系唔需要有任何嘅处理，咁跟住之后咧，佢溶解咗鼻腔向下方嗰啲嘅黏液分泌物咧，其实都会令到小朋友相对上少咗，好似个喉咙定棘住啲痰又咳唔出咁样嘅，即系唔舒服嘅情况咯。 嗯， 多多 channel 其实咧，讲头先你话咧，去到下呼吸道咧，有时咪会气管发炎嘅，因为我自己以前都几常有呢一种情况，即系个。因为咧，我嘉玲医生曾经同我讲过，你气管比较弱，咁所以好多时咧，当你一有感冒咧，就好容易咧会有并发嘅气管炎啦，咁样就俾一啲咧，好似哮喘嗰啲咁样咧，一个摆喺个嘴度 吸 咁 索 一索嗰啲咁，我其实到而家唔系好识用，即系唔知啲，我捉摸唔到啊。其实系咪真系要咁样嘅咧？吓，即系去到如果气管弱同埋会发炎嘅时候，因为咳到瞓唔到啊。 問得好好啊！咁其實咧，香港嘅小朋友咧都有唔少咧係有唔同嘅敏感症狀嘅。咁即係譬如話鼻敏感啊、氣管敏感啊，甚至可能皮膚啲濕疹等等啦。咁呢啲小朋友咧，當佢患有一啲嘅上呼吸道感染嘅譬如頭先講嗰啲唔同嘅病毒感染啦，有唔少嘅個案咧，嗰啲病毒會乘乘機機咧就走咗去下呼吸道，譬如導致到嗰啲氣管收縮。呢啲氣管收縮咧，一咧就可以歸咎於隻病毒本身嘅特徵啦，譬如頭先講呼吸道合胞病毒咧 ，RSV 病毒咧就好中意咧走入去啲氣管度搞到收縮嘅。咁但係有啲病毒咧，佢唔係特別係中意落去氣管，但係就因為呢個小朋友個肺部或者好似繼張頭先講咧，個氣管是容易敏感呢，就容易啲導致啲病症啦。咁醫生一般處方呢，除咗剛才講嘅上呼吸道藥物之後呢，咁其實啲氣管嘅擴張藥物啦，剛才你提及過呢，就係一啲氣管舒張藥物嚟嘅，咁呢就係要吸入式嘅。咁另外我亦都有時會處方呢一啲叫善古靈啦，一啲預防氣管收縮嘅一啲預防性藥物囉。咁呢啲亦都係幫到一啲嘅本身已經有氣管敏感嘅小朋友，佢未去到喘氣，不過你好想預防呢件事發生呢，咁我哋會提早處方呢啲嘅藥物呢，其實佢唔係一個類固醇，係一啲口服藥物呢，都可以幫助穩定咗嘅氣管，減低呢佢會啲菌呢搞到個下呼吸道收縮嘅情況。 明白曬，多謝多謝多謝， 上 咗一課非常。 總之希望大家就盡量小心，希望大人細路仔都係身體健康，好嗎？ 多謝曬 Dr. Chan， 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下個禮拜我哋再傾，多謝你，拜 拜。拜 拜。 好啦，时间咧仲有四分零钟到十二点钟，翻嚟我哋今日就会有客家婆咧出现嘅。 冇错，稍后嘅话仲要有另外片段人间噶。 我最爱你的小编辑急性子，和我个性即使不可说类似，多感恩有幸手牵手放肆，矛盾与了解之间彼此靠倚，从前常自怜屈屈不得志，你张开手给我救生衣，让我的人生多点宽恕，多一点意义，从此天天似初见，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回归开端那一秒，看你天真的入面，爱你每一秒，爱你每一天，源自这一面。我怕了再挣扎是信心透支，In times of loneliness, that's when I can see， 多感激你没疑心的爱意， You gave me all the trust that's needed in me 从前就知你屈屈不得志你的声音使我再开始度过七年的高低起点很多小故事从此天天似初见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回归开端那一秒看你天真的一面爱你每一秒爱你每一天源自第一秒从此天天似初见海枯天塌不变共你相约在那边如霜即使天气改变与你交织新一天 会议员站立，表明美国同乌克兰人民企埋一齐嘅立场。佢赞扬乌克兰公民同总统泽连斯基无所畏惧，有勇气同决心鼓舞咗世界。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方面喺正午时分，横澜岛嘅能见度维持喺2000米以下。此外，同一股偏东气流相关嘅云带正逐渐覆盖广东沿岸。预测下昼天晴温暖，但部分地区的能见度颇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周末期间日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一朝早有一两阵雨，日间转晴。下周中期天气干燥，朝早清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502点，跌259点，总成交金额58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4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9点，跌1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28.2，跌2.8；美团177.6，升4.2；中国海洋石油10.46，升4.4；阿里巴巴105.1，升3.3。快手82.25，跌6.4；港交所367.6，跌8.4；汇控51.5，跌2.5；友邦保险80.5，跌1.5；信宇光学科技170.6，跌11.6；京东集团288.8，升1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6，英镑10.413，瑞士法郎8.501，澳元5.683，加元6.144。新西兰元5.292，欧元8.6928，每百日元兑港元6.79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0.77。日经平均指数报26,339点，跌504点。港金报18,02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5.23美元，卖出1,936.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咧，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慢线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咧就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嘅九龙去香港咧就正塞。路面情况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區坑口的影業路來回方向近住清水灣電影製片廠一段行車緩慢。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小西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嘅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考下你啊！疫苗通行证全面实施之后，餐饮业务和表列处所的涵盖范围包括 所有餐饮业务处所、游戏机中心、健身中心、公众娱乐场所、理发店、超级市场、街市市集、美容院及按摩院等等。 除了你讲的那些，疫苗通行证都可以透过行政指令适用于学校、大学、政府及公营机构办公室、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管理的室内场所、公营医院、安老院、残疾人士院舍等等。 所有进入或者身处表列处所的人士都必须符合新冠疫苗接种要求，而要求是会分阶段地进行，现在实施的是第一阶段，至到4月29号 ,12 岁或以上人士需接种最少一剂新冠疫苗才可以使用疫苗通行证进入表列处所。 有些可获豁免的，12岁以下的儿童、持有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的人士、纯粹购买或领取外卖食品、纯粹交收物品、进行必要的修理工作、接受疫苗接种、诊治或检测、接受必要的政府服务、参与法律程序或者有合法权限或合理辩解等等的情况。 疫苗通行证，打赢这场硬仗。 出入要平安，最紧要有危机意识。 欣欣，我觉得有个男人跟住我啊！我而家喺六座闸口附近，我唔敢入嚟啊！我惊咧，佢会跟埋我入嚟啊！ 妈咪，你唔使惊，我而家即刻落嚟接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阿卡赵慧珊饰演嘅邱嘉欣能唔能够安全咁拯救到佢阿妈咧？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天儿、子豪、阿摄三五成群伴你危急中展翅。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睇住最新嘅天气先啦。24度气温，相对湿度69%嘅。星期三今日咧就系天晴温暖，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今晚会多云，吹微风啊，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周末期间日间温暖啊，早晚有薄雾嘅。下个礼拜有两阵雨，亦都系会中期天气干燥噶啦。 好啦，咁天气预测之后嘅话咧，亦都有一则嘅就系强制检测公告啊，就系青衣嘅清骏苑、骏轩阁同埋东涌日东二村嘅节日楼居民，如果咧能够出示呢个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呢个指定嘅出口离开嘅。重复一次嘅就系呢个青衣清骏苑嘅骏轩阁，同埋嘅就系东涌日东二村嘅节日楼居民，如果能够出示咧就系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啦。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阿妈。 测音啊， 系啊，铁器测音咧，不过咧都系在危诶，教胎持假讲赢字要争来。 阿老师啊，我今日咧想借你咧嘅力量咧，问候一下我哋嘅同学仔 啊，因为我见呢个同学仔咧一堂鼻涕咁样样。 系啊， 如果我问候人咧，客家话点样问候？你冇事啊嘛？咁点讲啊？ 你毛叔啊嘛？ 你毛叔啊嘛？ 毛叔， 眼窿都好啦，有冇 cam 啊？ 咩冇 cam 啊？ 冇 cam 啊？ 唔系 cam cam， 系啦，你有冇 cut 啦？ 哦 ，cut 叫 cam 噶， 有冇 cam？ 冇 cam， 哦，冇 cam， 系啦，五数淡闪崖 ，OK， 系啦，就唔使担心我咁样嘅意思吓， 唔 使 担心崖， 系啦，眼窿要爱笑闪闪啲哦。 知道， 记得撩下鼻哥啦，今日 系啦，撩下鼻哥啦，等我哋就好放心啊吓，唔好担心你。好啦，咁我哋今日嘅客家婆来了咧，就头先啦，同阿 Doctor Chan 都有倾到啦。佢话有好多朋友咧会有呢个上呼吸感染啊，又或者唔舒服啊咁，其实咧都系同呢个天气有关嘅，系咩啊？ 都系，系啊， 系啊，其实你觉唔觉得咧好癫啊？上个礼拜我仲记得咧，我哋大家仲喺度上两个礼拜仲喺度讲咁啊，好冻啊，好冻啊，好冻、 啊。 今日咧已经去到 EC2 你知唔知我琴日咧有个冲动咗去冷气， 我同你都有呢搞 湿湿滞滞立立嗰种咧， 好唔、爽啊！ 系 冇错啦，咁所以其实咧呢、這个天气咧，大家真系要好留意个变化吓。今日咧去到咧 EC2 系啊 EC2 冇错啦，去到24度啦，咁所以咧就好似个夏天已经嚟紧 啦 吓。但 系 其实系啊，上两个礼拜我哋咧抄出嚟嗰啲冬天衫都未收埋咋，系啊， 又可以劈翻入去， 塞入去啊， 冇错， 有个塞字。 所以咧就用呢一个咧客家婆来了咧，今日咧教胎词噶都系讲下天气报告。 好， 天气报告。 天气报告。 嗱，想问两只同学吓，天气报告包括有乜嘅动词在里边？即系天气报告包括嘅就有啲乜嘢喺里面？ 湿度啦，气温啦，系咪啊？ 啱。仲有咧， 有冇雨落啦？ 空气质素啦， 空气质素 系啦，紫外线指数啦， 冇错。 仲有嘅就系会话俾你听吹咩风啦。有时可能迟少少嘅，我哋会打风啦。仲有嘅就系嗰啲咩酷热天气警告啊，寒冷天气警告咁系咪啊？ 冇错。 学 咩啊？暴雨警告啊，红色、红色暴雨啊，黄色 山泥倾泻。 系啊，山泥 其实真系好多一 lock 嘅。咁我哋教唔晒咁多嘅，普通嘅就可能系讲紧嘅就系话今日系好天啦、落雨啦、打风啦、水浸啦等等等等嘅啫，好唔好啊？由我哋简易嘅开始啊吓，系啦，想问下两位咁，其实咧天气方面嘅话，你会中意就好天啦，定系落雨？ 梗系中意好天啦。 我有时会中意落雨， 有时啊嘛， 诗意嘅咩？ 有时啊嘛，但系你即系你系嘅落雨，你有时会觉得佢有诗意咯。但系通常都系好天令人哋心情好啲嘅。 嗯， 冇 错。阿邵强嘅，而觉得咧， 我都系中意好天，最紧要就系春光明媚。 嗯， 如果落雨咧，一系咧就落到好劲嘅，你冰冰冰冰嗰只。 哦，即系雷雨。雷雨交加系嘛？明珠 黑晒啊！三点钟以为夜晚八点嗰只， 咁奇怪嘅你 系啊！ 一系就去到咁，哇！你个黑暗 今日阿 小 阿小强同我封四个字俾佢，知唔知咩？系蒙蔽菩萨。你听佢讲嘢系咪好蒙蔽菩萨？ 系啊，我都觉得系。 你嗰今日一个咩话咩？ 春风吹拂，蒙蔽菩萨， 唔知乜乜乜啱蒙蔽菩萨咁， 系啦，唔知咩遇上蒙蔽菩萨 啊嘛，唔知咩遇上蒙蔽菩萨。 好啦 ，OK， 咁啊，当然啦，而家咧，我哋要讲下呢个天气报告嘅话咧，先由嘅就系简单嘅开始啊，吓，就系你头先有问你哋啦，就系中意好天定系落雨啦。嗱，咁如果你话系广东话讲天晴咧，我哋会讲孝亭， 好天 系啦，我哋会讲好天，好天气，晴天系啦，天晴孝亭。 咁 要听天咯，命啊！我哋都喊 孝 听，系啦。好啦，咁至于咧就系第二个咯噃。除咗落好天之外嘅话咧，就系落雨啦。咁但系喺客家话， 我知道， 而讲嘅 落水， 唔系啦，就系落水， 落水， 落水。嗱，我记得咧呢一个咧喺新加坡，喺新加坡吓，佢哋都系咁讲嘅。今日好大水嘅意思就话落好大雨吓。孝亭落水，好啦，咁啊，当然啦，到呢一个嘅即系台风季节嘅话咧，我哋就会话会打风咯噃，系嘛？咁啊要留意嘅就系要刮几多号风球啦。咁要讲打风嘅系点讲啊？ 打风欢欢， 冇一个啱。打风， 打 风， 打风，系啦。OK， 好啦，跟住嘅话咧，落雨大家就会好担心啊。有啲低洼嘅地区嘅话会点啊？ 水浸啦、嗯。水浸嘅话，客家话嘅就系碎尖。 碎 尖。 碎啊！ 碎 尖。碎碎尖。 尖 系啦，碎尖。好啦，重复一次嘅就系孝听落碎 打缝 打缝碎尖。系啦，嗱咁啊，呢一排有时间唔中咧，好可能咧都会见到啦。嗱，今日已经去到廿，哇！而家又无端端去到25度啦。咁啊，再热啲嘅话咧，就会有酷热天气警告啦。酷热天气 酷 见交 热 哇酷 热 热 天气见交，唔使担心。学识咗天气嘅见交 见啊， 嗯，见交， 嗯。 系啦，嗱咁其实咧学识咗一个天气警告嘅话咧，下一个天气警告你就会简单啲啦。咁啊早一轮嘅话咧就会好冻，所以我哋就会挂寒冷天气警告啦、 嗯。 寒冷天气警告， 寒冷 寒冷冷冷 冷 天气警告，热嘅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冻嘅就系寒冷天气警告，点点 冷 点 嗯，天气警告。 好啦，阿侬咧艇前的时候咧，即系后艇的时候咧，都太阳、哦，太阳出来嘅话就会有紫外线啦，因为我哋会有呢个紫外线嘅指数啊吓。 系 紫外线， 紫 外 外啊， 系啦，紫外线 线啊， 紫外线 ，OK， 即系乜嘢啊？ 紫外线 指数咧？ 指数啊，唔好咁长啦，好嘛？我惊你哋太多啦、哦，因为咧。嗯多过五个字三个字或以上，你哋就开始嚟了噶啦，系啦，哦，好啊，咁你学埋啊，做爱 先见交， 嗯，做爱先指数，做数， 做数， 系啦，数笑住，系啦，做爱先做数， 嗯， 好啦， 做爱先做数， 好，咁跟住咧第八个咯噃吓，咁啊就当然啦，咁啊讲紧个就系要吹唔同嘅风向嘅话咧，咁当然啦，有时嘅话你会吹东南西北风啊，话可能系西北风啦，西北风， 哇，好似闹紧你咁啊，阿伯阿阿伯， 系唔敢闹佢，唔敢闹佢， 北 西北风， 紫 屎屎系小心啲，系啦，小心啲个发音系西北风。又或者就有时话啊，咁啊而家刮北风啦，咁啊就系北风，北风吹下。好啦，第九个啦噃，最紧要知道嘅咧就系呢个温度湿度啦。温度点讲咧？换 to 换 换 系换 to 咁啊，温度同埋湿度咧可以讲得就系即系兄弟姊妹嚟噶吓。咁啊，有温度嘅话就会有湿度啦。湿度就系湿 to 湿 to 系啦。温度、湿度、换 to、摄 to 得唔得？ 得 得啦嘛！好啦，嗱，重复一次啦，十个我哋嘅天气报告，天气报告，第一个天晴， 好 天， 好天， 好天， 第二落雨， 落 水，第三打风， 打 风，第四水浸， 水 尖。第五酷热天气警告， 酷热天气警告。 第六寒冷天气警告， 寒冷天气警告。 第七紫外线， 紫外线， 紫外线啊！呢、這个就系啦，指数我哋唔好再讲啦，好嘛？因为我惊你哋会好乱啦。紫外线系咩啊？ 紫外线。 祝爱声 hea 啦，第八啦，西北风， 屎 北 风， 你讲咗四八公， 唔系，我话屎北风，我话屎北风， 喂梁继章，如果你唔想学，唔该你出去啦，好唔好啊？ 好， 我啲时间， 我出去先吓。 嗱，我考考你哋，我讲系乜嘢好唔好？如果系屎北公系咩？ 你八公 系咯， 唔好学。 西北风系。 屎壁风，风风系， 所以要小心啲。 知道。 第九温度， 温 度。第十湿度，湿度。好啦，休息一阵，听一首歌。第二天再来，我哋有铁铁 陈 噶。 铁 铁 陈 M。 起身，擦 上白雪就叫白雪，清闪烁如星星。绵绵万里就到万里，星海各来见证，是我敢相信奇迹。若是天地无奇迹，然而生命是奇迹，业路在冰川中，迎面极冷亦会极暖，只需要谁祝福。前面极远亦会极近，想依靠谁道路。茫茫白雪就亲白雪，想起你就算白发。 叫叶落冰川，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今日我哋嘅主题要讲嘅就系听气包胶啊，吓， 冇错， 天气报告，冇错啦噃。两位同学仔准备好未？ 准备好。 嗱，我想咧同讲讲啊，今日嘅赛制咧系完全唔同晒嘅，因为我发觉呢两位同学咧越嚟越狡猾啊，所以咧今日咧系十条问题，有一啲嘅答案系重复噶。 哦，好， 冇错， 知道。 如果系最后尾个题咧，连续讲两个话， 系咪仲狡猾？如果系咁， 梗系啦，因为你哋教我嘅，我唔想咁嘅，所以我一定要咁样。咁如果系嘅话，到最后尾答错嗰题嘅话，系会扣1000分，所以系会一报青台， 哦、 知唔知？ 咁唔好乱答啦， 唔好乱答啦。好，咁啊，小强强，请你就系试下你嘅黏黏， 四眼龟， 四眼龟，你唔好咳喎，一阵间吓，一阵间又喺度笑吓。 Okay. 好，小张将你嘅黏黏系都系继续当嘅， 我唔玩啲特别动作嘅， 系啦，花招搞嚟咁多做乜嘢啊？系咪花招八角？好啦，准备好。 我 咩啊？ 今日嘅代号系咩？ 系 我话四眼龟，你又话我唔玩花招，问。 系啊，我都唔知点解。系啊， 开始精神翻啲。 系啊，开始精神翻啲啦， 识反拍。 其实我 系 想试下你。 去到 game 咧，你就真系唔好当我病猫。 好嗱，而家嚟啦噃。既然是这样的话，即刻第一题，形容生活困苦。 我知道当。 食西是劈风， 是劈风是冇错噶吓，就唔好讲个死八公啊吓，系啦，咁就系西北风嘅屎劈风，讲得非常之好，张张有一分。第二题，比喻啊事情好紧急啊，我哋会话今次真系乜嘢眼眉咧？ 碎尖， 碎尖系啱嘅。咦，小强强，你去咗边啊？系咪出咗去洗手间？ 我其实已经讲咗啦，不过有时差。 喂，真系听唔到、啊， 冇听到你嗌你四眼龟、啊，你再试一试你个黏黏，试下你黏。 郑贵 好啦，讲得好啊，好。第三题，陈奕迅有一首歌曲系四眼龟， 一千分啊， 四 乱叫， 三二错。喺沙龙里面嘅话，留住乜嘢速度、温度同愤怒咧？系温度啊，吓温度系啊，好彩你冇乱叫啫，好扣一千分。好啦，第四题，其中一个风骚嘅 jingle 啊，佢话小乌龟唱是四眼龟。四三好啱啦，系今天是晴天，即系孝亭啦吓，好有一分嘅吓，负999分。第五题，我哋成日听到话 U V 啊，即系指乜嘢啊？ 眼龟， 四眼龟。 做 哀声，做哀声是啱的，是紫外光啊，其实呢就讲紧呢个紫外线的啊呢个指数，咁就是 UV 啊，好啦，999嘢998分嘅吓，请继续努力啊。第六题啊，形容啊拍拖的男女感情好，是啊小张张， 打欢都打唔甩， 好叻我。我真的要再给100分你啊！好，现在有103分的，就是打风都打不甩了。 是不是这样说的？ 打风都打不甩。 落 是啦、 哦 okay。 好啦，第七题，天文台在最高的气温能够达到摄氏33度以上，会发出当小张张。 热天气健康。 非常好啊 ,104 分啊。第八题啊，有一首的广东童谣啊，就是说什么时候水浸街阿哥担柴上街卖呢？四眼龟。 落水， 落水是啱的，有负997分的。好啦，第九题啦，英文缩写 T and H，T 就是代表温度 temperature，而 H 就代表乜嘢啊？当小张张 ，ship to humidity 是啱的，哇，好劲啊，105分啊！最后尾一题，祈求好天的布偶，我哋叫佢做四眼龟。 孝听， 冇错，就是晴天娃娃啦， 冇错， 即系点讲都好嘅话，因为嗰日乱叫啊，咁所以咧就系都系输嘅。 乱叫啊！ 今日我哋赢咗嘅就系有小张张，多谢四眼龟嘅付出，同埋四眼龟嚟嘅努力啊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完成东涌日东二村结日流的强检行动，昨晚有大约1080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145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曾经派员到访大约400户，当中18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政府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说， Omicron 变种病毒的潜伏期中位数是3日，所以在9日内做3次全民检测是稳妥，相信能够找到大部分确诊个案，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较少，亦都无需禁足。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9日内全民检测3次，第一次會找到最多個案，最後一次檢測就是保留潛伏期較長的患者。被問到全民檢測的好時機，他說根據港大研究，可以考慮4月初或者4月中進行，到時整體疫情回落，疫苗接種率超過95%，加上部分人已經感染，相信70000個隔離設施或者足夠應付，同時可以在短時間達到清零效果。香港食品委员会主席吴永恩说，近日市民一窝蜂抢购食物和必需品，相信是担心全民检测的时候实施禁足令无法外出购物。他相信实施全民检测的时候，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定会通报市民， 亦都估计市民购买必需品同埋睇医生等，政府都会放行。吴永恩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目前本港整体大部分货品非常充足，近日一啲超市因为有员工或者屋企人感染，人手上未能够补充，或者导致货物未能够上架。运输车队同仓务员亦都有人确诊，连锁反应下运输上出现樽颈，并非因为冇货。他又说，最近蔬菜供应已经回复至正常供应的八至九成，新鲜猪肉因为两个屠房有人确诊未能够正常营运，令到鲜猪肉的供应好少。但好消息是，冰鲜猪肉昨日的来货较正常多，认为无需担心。创新及科技局一个秘书对新冠病毒快速测试呈阳性，那个秘书为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担任秘书工作，无需同公众人士接触和无外游记录，工作的时候都有佩戴口罩和遵守防疫措施。今个月24号最近一次翻工，最后同局长见面日期是今个月22号。薛永恒每日都有进行新冠病毒快速测试，所有结果都是阴性。创新及科技局会为相关办公室彻底清洁和消毒，并已经安排相关职员接受检测。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天晴温暖，但部分地区的能见度颇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周末期间日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一朝早有一两阵雨，日间转晴。下星期中期天气干燥，朝早清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518点，跌243点，总成交金额5,95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4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9点，跌1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28.6，跌2.4；美团177.6，升4.2；中国海洋石油10.44元，升4.2；阿里巴巴105.3元，升0.5；快手82.3元，跌6.35元；港交所367.6元，跌8.4；汇控51.5元，跌2.45元；友邦保险80.1元，跌1元；信宇光学科技170.7元，跌11.5元；京东集团288.8元，升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6，日元115.06，瑞士法郎0.92，加元1.272，人民币6.313，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日经平均指数报26,348点，跌495点。港金报18,02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7.06美元，卖出1,937.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市民切勿误信谣言。 在这段时间，大家要保持冷静，就是因为我留意到在网上是很多传闻的。特区政府一定会是第一时间呢去澄清，譬如又说立法会就来投票会点票，又做一些手段，一阵间又说我们不会有一些新鲜的食物啊蔬菜来到香港，这些全部都是谣传来的。货物的进入香港呢是保持顺畅的，无论是空运或者是陆运。咁所以而家將陸路嘅食品、蔬菜、鮮活嘅食物同埋其他日常用品嘅運輸咧，已經會除咗陸路之外咧，係增加水路同埋係火車，確保香港市民日常生活所需係得到保障。呢、這個亦都係中央喺同我哋對接嘅時候，其中一個專班嘅要求。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 逢星期一至四晚九点半， 晚晚港台电视31。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片段人间，紧握你手， 唉，割咗成日菜，哇，条腰骨好似断咗咁，摊一阵先。喂，人老女，冇用啦。哇，天黑噶啦，几多点啊？睇过？哦，馒头黑六点啦。哎呀，论尽啦，论尽啦，等我快啲去车站接我乖孙先。哎，快啲啦，嚟紧啦，嚟紧啦。哎，嚟啦嚟啦，哎呀 ，Angel， 你一个人嘅，你 Daddy 咧？ 电话 哦，喂，阿伟啊，喂， 喂，老豆， 吓， 你咁迟噶，我赶车走咗啦。 啊，咁你都唔系就咁留个女喺茶餐厅噶，危险噶，你几大等埋我嘛？ 哎呀，我都话唔得闲赶时间咯。嗱，你帮我凑 Angel， 我同佢讲咗噶啦，我要翻香港做嘢，佢咧就留喺你嗰度住一个月，好唔好？等我做完啲嘢再翻嚟接佢。 No。 佢唔肯喎、 啊。哎呀，你真係啊！你俾个电话佢啦，我同佢讲啊。Angel， 系咪听紧爸爸讲电话啊？嗱，你乖，我哋讲好咗噶嘛。你喺度住，好多嘢玩噶。爹哋细个都玩得好开心噶。 嗯，唔听。 佢唔同你讲啦。佢怼翻个电话俾我啊。 搞掂佢啦，唔讲啦。 搞掂啊。 开车啦。拜拜。 咁小心啲啦吓。 拜拜拜拜。 Angel 啊，你肚仔饿唔饿啊？爷爷整嘢俾你食好唔好 ？No，No，No， 即系咩啊？成晚坐喺度又唔出声，你估埋抛腮，我唔识点样照顾你、啊。系咧，妈咪有冇嚟睇过你啊 ？No， 唉，而家啲后生真系麻烦嘅，又要结又要离，搞到啲细路搞埋我啊，真系。唉，我都肚饿啦，今晚简单啲啦，不如好唔好啊？煮米粉食，食饱咧早啲瞓，好唔好？你坐咗成日车，我谂啊，你都攰噶啦，你等等先啊，我而家去煮米粉啦。嗯，系咪好肚饿呢、 嗯、 喂，唔好食咁快，要啃亲，好唔好食啊？ 仲有冇啊？ 中意食咧，等等下，我再夹啲啲俾你，你等等下。 唔该，爷爷。 嗯，乖。啊，嗱 ，Angel， 系啊，嗱，爷爷帮你执好张床，换咗个新枕头仔被铺。嗱，你睇下呢个枕头几靓，一只鸭仔公仔噶，中唔中意啊？ 中意嘅，不过点解有啲臭味 ？Angel 唔中意。 嗰啲唔系臭味，嗰啲系樟脑丸。咁样咧，啲虫仔就唔会咬你噶啦，因为佢哋惊嗰啲味。 你呃人嘅。 爷爷点会呃你先得噶？唔会噶。 嗯，爷爷我眼瞓啊，我想刷牙。 哦，刷牙。 嗯。 哇，你哋城市人咁讲究噶。不如听朝先啦，好唔好啊 ？No， 污糟啊！我要依家刷啊！ 你睇下爷爷，我就唔系晚晚刷牙，我啲牙几白，你睇下你睇下。 哎呀，你个口好臭啊！ 哎，冇礼貌，真麻烦。好啦好啦，刷啦刷啦刷啦。你听朝想食咩早餐啊？ 我想食 hamburger。 咩啊？咩 burger 啊 ？hamburger 即是汉堡包啊！不你咁蠢啊，爷爷！ 嗱，我头先讲咗吓，唔可以咁样话人噶，系冇礼貌噶。 哦，咁我话你 stupid 啦。 啊咩啊？咩拔啊？哎呀，刷完牙早啲瞓啦，唔同你讲啦。 Daddy 啊！你在边咯 ？Angel 惊惊啊 ！Angel， 你做咩啊？爷爷喺度啊！你使乜惊啫？ 我要爹哋啊！我要翻屋企啊！ 哎呀，你乖啦，都话你爹哋好忙，冇时间凑你咯。你乖乖啲陪下我咯，好唔好？ 唔好，呢度好臭又污糟。 哎呀，咩啫？点会又臭又污糟啫？爷爷知你嚟住，我都特登执好晒，整干净晒啦。 我要 VV 咩 V 咩话？ 我要尿尿、啊。 哦，知，嗱，等，嗱呢个盆，我落个盆度啦。 唔使啊，要去 toilet VV。 哇，呢度乡下地方，小朋友夜晚系咁噶喎。 尿啊，唔使啊。 哎呀，你唔好扭啦。咁因为我听日我送你翻屋企啦，你自己住喺屋企啦，好唔好？ 唔得噶。 点解啊？ 爹哋话唔可以独留儿童在家啊，爹哋会坐监噶，我唔想爹哋坐监啊。 真系麻烦啦、啊。咁你想点啊？ 你出去先啦、啊。我落个盆度啦。 咁你小心啲啊，唔好屙落周围系啊。啊，快啲啦，快啲啦。Angel， 起身未啊？有早餐食啦！ 爷爷早晨， 早晨啊，乖啦，琴晚啊瞓得好唔好啊？ 本来好好噶，但系俾啲雀仔声吵醒啊！ 好啦好啦，哎，好啊，快啲刷牙洗面食早餐啦！ 哦，有咩食啊？ 爷爷煎咗两只荷包蛋俾你食。 哇，两只蛋好靓啊！橙色嘅， 咁系啦，呢啲走地鸡生嗰啲啊，鸡蛋啊，零舍有蛋嚟噶。一阵食完早餐咧，爷爷带 Angel 去捉鱼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Angel 中意食鱼啊，爷爷啊，乡下嗰啲鱼系咪好大条噶？ 系啊，有啲啊大条过你啊， 系咪真噶？ 真系噶， 有冇好似爷爷咁大条噶？ 梗系有啦，嗱，到时咧我哋两个人夹手夹脚掹佢上嚟吓。 好啊，有鱼食啊，好开心啊，有鱼食。 喂，哎阿伟啊 ，Angel 住咗三日惯噶啦，唔使担心，佢乖。你有冇嘢同佢讲啊？我开紧会啊。好啦，唔阻你啦。啊，系咁啦，系咁啦。 爷爷，你喺度整乜嘢啊？ 执紧啲嘢啦。 哇！咁多相嘅，有冇 Angel 嘅相喺里面啊？ 你自己睇下啦，你睇下你搵唔搵到自己啦。 呢个咪 Angel 咯？ 呢个唔系啊。 唔系？ 呢个你爹哋，你睇下佢细个吓，好似你咁啦，个样几百厌你睇下。 乜嘢叫做百厌啊，爷爷？ 百厌啊，百厌咪即系。唔听话咯，成日搞搞震咯。 爷爷啊，点解咧？你讲啲嘢咧 ，Angel 都唔明你讲乜嘢嘅。 你讲嗰啲咩 burger 咩 toy 咩？嗰啲我教唔识啦。 哎呀，爷爷啊，你咁 stupid 咧，不如等 Angel 教你啦，好唔好？ 你教我？ 系啊，嗱，听住咯，你跟我讲 stupid。 咩话？ 系啊， 鼠咩话？ 又系 S T U P I D， 即系 stupid 啊，蠢猪猪咁解啊！鼠 啊！你话我蠢猪猪，多打啤啤先。 哎呀，救命啊！爷爷打人啦！ 哎呀！ 哎呀，爷爷，爷爷，你做乜嘢啊？ 嘈醒你啊！唔好意思，你呢份啦，唔好理我。 爷爷， 哎呀， 咩你有眼泪？你系咪喊啊？ 唔系，我条腰骨好痛啊！ 腰骨痛点解嘅？ 唉，做嘢做到我好多太多嘢做啦，年纪大冇用啦，唉。 吓，爷爷冇用。咁系咪真系就嚟死啦？ 我都唔知喎。你快啲瞓啦，唔好问嘢啦。爷爷自己捽下啲油就冇事噶啦。 唔好唔好，爷爷，不如咁啊 ，Angel 帮你捽啦，好唔好啊？我帮你捽啊，好唔好啊？ 你啲油一浸味，唔使啦，唔使啦，爷爷自己搞掂得噶啦。 我惊你唔识捽啊嘛。 嘿，得啦，我识噶啦，你听话我就开心啦，快啲瞓啦。 哦。 喂，你点搞噶？我都话咗 Angel 唔食得花生啦，点解你喺度俾佢食啫？你搞到佢咁样样？ 我都唔知噶。 我讲咗一万次啦，你都记唔晒，你真系冇鬼用啊！嗱，一阵咁啦，我差唔多六点零钟到，系咁啦。 点啊你？ 爷爷，对唔住啊，爹哋系咪闹你啊？ 唔系， 你唔使呃我啦，系 Angel 自己喂食先至搞成咁噶，我会同爹哋讲翻噶。 得啦，有乜所谓啊？点啊？执好嘢未啊？ 执好啦，爷爷啊，你唔好唔开心啊！你唔好攞 Angel 得唔得啊？ 我都无嬲，诶，得噶，得噶，得噶，得。 嗯，咁我哋勾手指尾啊？ 嗯，勾过手指尾，唔可以撒赖，系咪咁啊？ 嗯， 嗯， 爷爷啊， 嗯， 你可唔可以送张相俾我啊？ 啊，你想要边张啊？你攞嚟做咩啊？ 因为咧，我翻屋企之后咧 ，Angel 会挂住爷爷噶。I will miss you so much。 啦 ，Angel， 你中意咪叫爹哋再带你嚟，载住我好唔好？ 好啊， 嗯、等阵等阵、啊，等阵啊，喺呢度。 哦， 三只鸡蛋， 嗯、 啊，十足噶啦，你听朝当早餐食，好唔好？ 好啊，系、嗯、咪橙色嗰啲好靓嘅鸡蛋啊？ 就系嗰啲好靓嘅鸡蛋啦、 啊。Angel 中意食啊、嗯，多谢爷爷。 嗯，好啦， 嗯， 嗱。拖实爷爷啦，同你出车站等爸爸噶啦。 嗯，爷爷啊，点解你只手咁鞋嘅？ 细路女，爷爷成日做嘢，哦、啊，咩都要做，咁咪整到只手鞋晒咯。 Angel 第日大个咧，要赚好多好多好多钱嘅。爷爷咧唔好做嘢啦，好唔好啊？ 嗯，好啦好啦，到时啊，你唔俾我拖添啦。 唔会噶。你咁老 ，Angel 一定会拖实你噶、嗯，好唔好啊？ 好，嗱、嗯、拖实啦吓，嗱小心啊，过马路啦。 拖实啦，过马路啦。 你的手，我的手，何时牵？你的脸。时间，你说过有一天在前面。 马小强编剧嘅呢个故事啊，嗰、那个叫做《双牵》，黄雨姿唱出嘅。 大家真系牵住个手啊，吓陪着你走啊，你都好精彩啊！呢、這个剧本、 啊、好多谢多谢啊， 多谢晒。 临走之前有啲特别消息， 冇错，就系有一个嘅就系强制检测公告嘅，咁就系呢个嘅观塘安泰邨盛泰楼青衣嘅清骏苑骏轩阁，同埋就系东涌嘅日东二村杰日。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咧就系出示呢个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嘅话，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噶啦。重复一次啊，就系呢一个嘅观塘安泰村嘅盛泰楼啦，仲有就系青衣清骏苑嘅骏日阁，以及咧骏轩阁，对唔住，同埋就系东涌嘅日东二村嘅杰日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咧就系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啦。 好，听日十点钟星期四，我哋都有爱好系列同埋呢个古灵精怪一个鬼故事的环节啊！ 好， 等住大家， 好，咁希望大家都好好保重身体啊！包括咧就有马小强嘅，听日约定大家再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Yeah, it's telling me.